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总有你鼓励，林永亮加上李国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以及炎热嘅，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嘅部分地区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会到32度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出门口嘅时候要注意啦。咁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咁啊，听日朝头早啊雨势哇较大添，咁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噶。各位听众早晨啦。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对韩国人来说，其实泡菜是主要食粮之一，都会跟饭差不多，但我到韩国餐厅吃都会吃它很多的前菜，所以最好的个前菜就唔使钱啦，任加。不过韩国方面亦都有人话到，喂，一份泡菜就一份情。泡菜可以话咧就系融合咗好多人嘅情感喺入边。冇泡菜嘅饭咧，就并不是俾韩国人咧食嘅。所以咧，单单睇呢啲嘅说话就知道啊，到底泡菜对韩国人嘅重要性有几多啦？事实上在韩国的无论是贫富贵贱，餐桌上除了主要的米饭之外，都会有泡菜在这里。韩国人吃泡菜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大约在2500年前韩国的家庭的餐桌上就已经会发现有泡菜了。好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叫做盐腌的一些食品，那么怎样才叫做韩式的泡菜呢？韩国就属于高纬度的国家，冬天寒冷而且很长，土地就被白雪覆盖，而且就不会生长这些蔬果，令到当地居民冬天就没有新鲜的蔬菜食用，所以他们在秋季就会将一些收成的蔬菜就盐腌制，或者就放入一些酱醋调味去腌制，产生就是发酵出一些新的味道，用这个维持冬天就是所需的蔬菜的。久而久之，泡菜在韩国成为了一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可以叫做韩式的泡菜。韩式的泡菜种类非常多的，如果按照着就是材料分类，大约就是总共有187种 白菜的泡菜25种，萝卜的泡菜最少都有62种，咁啊，青瓜嘅泡菜最少有10种，一啲海藻类嘅泡菜，同埋其他咧，即系蔬菜嘅泡菜都有唔同嘅种类噶。春天咧，啲人就会做萝卜嘅泡菜、白菜嘅泡菜；夏天咧就会做青瓜嘅泡菜、小萝卜嘅泡菜。原来唔同嘅季节咧，都有唔同形式嘅泡菜噶噃。好多人咧就会将韩式嘅泡菜同中国嘅酸辣泡菜咧去做比较。其实两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鱼露了。鱼露就不是经常出现在中华料理里面的，所以中国人就不太习惯吃鱼露的。但是鱼露就是韩式泡菜里面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来的。在韩国几乎每一户的人他们都会做自己的鱼露。泡菜营养丰富，也都可以预防这些疾病。在韩国人的餐桌上，米饭等等的谷类之外，肉类其实都是很少的，因为就是要冬天出去打猎都很难的嘛，是不是？这种饮食结构如果就是日积月累日日都吃的话，会导致缺乏维生素和钙等等的微量元素，为了营养均衡必须就填补所有缺乏的营养素的。而泡菜呢就是起到这种弥补作用的叫做科学食品，以前的人都已经无形之中填补了这些空缺了。 泡菜咧更加被美國健康雜誌就評為世界五大健康嘅食品之一添。泡菜含有人體所需要嘅鈣、銅、磷、鐵等等嘅微量元素。發酵過嘅泡菜入邊含有豐富嘅乳酸菌同埋維生素。泡菜入邊嘅辣椒、蒜、姜、葱等等刺激性嘅材料啊，可以起到殺菌同埋促進消化酶分泌嘅作用添。另外啊，利用蝦醬、貝醬等等咧，就係醃製過嘅泡菜嘅話，亦都含有豐富嘅動物性蛋白質。食多啲泡菜就可以預防便秘、抑制腸胃或者咧就係結腸炎等等嘅疾病添。所以你話原來泡菜咧都有好多嘅玄機同埋健康之道喺入邊噶。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 기다린 우리의 이 밤이 1년을 돌고 돌아 내게 와준 기 泰妍一首歌曲叫做 Happy， 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吓，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提提你朝早啊，咁啊话到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会到32度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中环嘅大馆啊，咁有一个当代美术馆啊，喺五月嘅25号，其实都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咧就9月13号期间，咁啊喺大馆赛马会艺坊有一个咧就展览王啊，言语不通嘅展览系啲咩嚟嘅咧？嗱，今次嘅展览咧就由日本啊大阪国立国际美术馆同埋新加坡美术馆啊联手咧就系打造嘅，探讨咧就系文化交流嘅意义噶。咁啊，探索咧就系艺术啊，可以喺当中扮演嘅角色，更加可以欣赏到嚟自咧就系两个唔同国家美术馆嘅23件收藏品。有兴趣嘅朋友或者想感受艺术气息嘅人咧，咁可以咧就试一试啦。今次咧个主题叫言语不通啦，展现咗咧就文化既可以透过咧就系切身处地而彼此沟通，亦都咧就系有可能啊会引起互不理解嘅反效果噶。展览嘅作品咧正正就来自两个唔同国家美术馆嘅23件收藏，集合咗嚟自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越南、菲律宾、波多黎各同埋其他地区嘅艺术家，会以录像啦、混合媒介、绘画、雕塑、纺织、故事、演出、动力装置同埋摄影等等嘅种种形式咧展现作品噶噃，咁大家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咧亲身体验一下，亦都咧可以透过大馆入边啊网站嘅360度虚拟展览参观展览嘅，咁大家咧即系话到啦，你去嘅，咁当然可以免费欣赏一下啦，你唔去嘅时候咧就可以透过佢哋嗰个360度虚拟展览参观咧去欣赏一下。大馆嘅网站咧都有噶吓，咁啊展期就会去到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去到9月13号，地点咧就系大馆赛马会艺坊艺术展厅，咁开放时间一般咧都系星期一至到咧星期上午嘅11点至到晚上嘅8点开放，逢星期一咧就系下昼嘅2点至到晚上嘅8点嘅，咁啊睇下呢啲嘅展览会唔会你去欣赏完之后咧可以得到更加多唔同咧即系体会。或者咧就可以明白到言语不通带嚟嘅一啲嘅好嘅效果，或者有啲乜嘢真系令人不便嘅，从而咧就反省一下自己人生或者生活上嘅啲细节啦。佢哋系嚟自 Pandora。连埋灵魂都要呐喊嘅一首歌曲啊！艺术系用灵魂去到欣赏嘅，灵魂呐喊。 每日每夜，处处也被无法可反击。向前去后，处处也进击，无法可喘息。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现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再觅寻去路。摧毁这恶号，一起去找心中追赶的国度。来吧，我们坚守这态度，这漫长的道路。继续压力压碎了记忆，如集体失忆。荆棘布满了断壁，迷惘的足迹。假使于黑暗里忘了去路，来吧，发现照亮漆黑的那方土。请赶紧释放这求救信号，逃离这乱世，共你未罢跌倒。摧毁这恶号，一起去找心中。 个时候你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在限聚令下，支联会昨晚进入维园足球场集会，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维园6个足球场亮起点点烛光，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参与集会，否则可能违反非法集结罪和限聚令。除了维园，旺角、大围、屯门、太古城等多区都有市民举起烛光悼念。有市民批评政府以疫情为由打压集会自由，有人说即使不入维园都不代表可以压制表达意见的自由。亦都有市民表示，即使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春年未知是否可以再举办烛光晚会，但都会再出来悼念。支联会主席李卓仁表示，没有统计维园人数，但相信全港多处都有人点起烛光。他又说，即使订立港区国安法，支联会都会坚持到维园悼念。立法会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说，完全支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果断地是要让一番复会之后将草案付诸表决，防止某些议员进一步作出有损立法会声誉的行为。林郑月娥表示，近日解释中央为什么要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时，都指出以立法会目前的乱象，要落实基本法23条，以本地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几近不可能。三名非建制派议员在议事厅内掟恶臭不明物体的行为就是有力证明。林郑月娥反问是否可以容忍暴力不断上升，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不断增加，香港再乱下去。他又说需要稳定力量，港区国安法是回应大部分市民期望，请市民就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踊跃发表意见。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纽约市三名警员遇袭是否涉及恐怖袭击。传媒引述消息指，当局正是调查中枪被捕的疑犯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没有联系。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宵禁期间，有两名警员巡逻时，一个男子突然用刀割伤其中一个人的颈部，并且抢走警员的配枪。附近其他警员赶到现场增援，和疑犯搏火，开了最少22枪，疑犯被打中8枪，两个警员手部中弹，三名受伤警员和疑犯送院。其中疑犯的情况危殆，三名警员没有生命危险。消息指疑犯是一名来自东欧的移民，报称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纽约市警务处处长不评论疑犯的动机。伊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弹，新增3574宗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政府表示考虑重新收紧防控。伊朗累计164000多人染病，8071人死亡。总统鲁哈尼说，如果民众不遵守卫生规范，政府可能重启一些隔离政策。他呼吁民众减少非必要的出行。上个月26日起，伊朗所有行业，包括餐厅、咖啡店、公共浴室等高风险商业场所已经恢复营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明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 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六点三十五分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卷路陪住你哋嘅，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特别咧提一提大家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一齐揭揭今天嘅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人呢并不是地球上面唯一的物种来的，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在这里居住的。啊，结结下的时间呢，今天见到原来环保协进会凤源蝴蝶保育区呢，之前收到访客的举报，发现什么呢？发现呢就是保育区里面有两名未经批准的人士捕捉一只的蝴蝶，尝试呢就带走。在警员的协助底下，在两个人身上搜出一只呢就奄奄一息的红星金常凤蝶。咁另外啊，亦都咧就系有喺港岛啊，有非常罕见嘅蝴蝶品种啊，中环射凤蝶嘅虫卵啊，亦都咧就系被攞走。啊，佢哋表示啦，咁啊访客目击事发嘅经过啦，通知在场嘅渔护署职员之后，再通知埋咧凤园嘅职员，咁啊职员拦截两名嘅叫做捕蝶人士，并且咧就报警处理添。他们总干事邱荣光呢就对捕蝶的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呼吁所有访客切勿呢就是盗走保育区内的蝴蝶。他指出保育区属于私人的土地，盗窃是刑事的罪行，保育区各处都装有闭路电视和红外线的相机监察着环境的，如果有需要呢会将有关的资料呢就交给警方处理的。佢更加咧就系补充啊，得知到咧近日喺港岛咧有非常罕见嘅蝴蝶品种啊，中华射凤蝶啦嘅卵咧啊虫卵啊被攞走啊，可以见到咧同类嘅捕捉蝴蝶事件啊，并唔系只喺保育区嗰度发生噶。啊，呼吁市民咧唔应该喺野外嗰度咧攞走呢啲嘅蝴蝶啦，以剥夺啊野生物种佢哋嘅自由同埋破坏生态。人应该遵守咧就系观赏生态同埋生态摄影嘅守则嘅。啊，根据翻资料啦，今日好多蝴蝶都系属于咧就系稀有嘅品种，啊，同样系被列入咧就系保护濒危动植物种嘅条例噶。啊，拥有呢啲嘅蝴蝶同埋进行有关贸易咧，其实亦都系受到管制噶。啊，任何人啊，未获许可证，不得咧就系管有呢一类罕有嘅蝴蝶嘅虫啦、蝴蝶啦、蛹啦、幼虫。违者啊，最高可以咧就系判处罚款10万元，以及咧就系监禁1年噶噃。啊，的而且确咧，蝴蝶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咧，啊我自己就可能住嘅地方比较偏远啦，经常都会见得到嘅。咁但我亦都深深明白噶，呢一类型嘅生态，我哋咧就只可以远观啊，或者慢慢欣赏，攞个相机影下佢都得嘅。咁带走嘅咧就系佢嘅外表同埋回忆，而唔系带走佢哋咯。 谁每天与 连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宿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夹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间中找慰问，哭出眼 这个作品来自邓小巧，与人同行。好了，今天早上我们职场后花园里面继续邀请到就是番茄师安安，上来跟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得意的动物，不是动物，是植物，给我们欣赏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一下？ 放心啦，我们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来到我们职场 KOL 入面啊，咁啊喺晨光后花园，今日咧一样见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你女安安你好啊， 早晨， 早晨啊安安，咦，喂，咪住先，安安，哇，发觉你今日唔系好妥喎、啊，你今日 唔系我， 唔系你嚟嘅咩？我见啲指甲留到咁长，呢、這个唔系你嚟噶，原来。 梗系唔系我啦，我啲指甲咧系适中嘅，我唔可以太长嘅。 哦，咁但系喺我见到這個呢一个咧，晨光后花园就一盆一盆，跟住但系咧绿色嘅，哇，好似啲指甲生到好长，要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嗰啲咁嘅植物，哇，咩事啊？ 好恐怖啊！ 咩家伙嚟噶？呢啲系 我谂住朝头早吓一吓啲听众，咁大家可以醒神啲翻工啊嘛！ 醒晒啊！而家 啊，今日我哋介绍呢个咧叫做螺旋草啊，个名咧就几 OK 嘅。咁可能我哋形容咧，我头先咧就谂下点样形容俾听众听咧。咁我就同小白讲，我话今日介绍呢个咧系好似咧手指甲落到。好长好长好长咁样巫婆嗰啲嘅植物嚟嘅， 咁又真系形容得好似，我又觉得 好似噶，系啊，但话俾你听啊，呢个螺旋草咧要整到好似巫婆咁样手甲好长好长好长都唔简单噶，有啲可能整唔到噶，就咁样少少挛噶咋。 哦，系咩？即系其实呢一个咧叫做螺旋草嘅植物咧，嗰、那个要求系越挛越似嗰啲巫婆指甲咧，就越矜贵啊。 冇错啦，嗱，其实咧，让俾听众听下啦，呢、这个螺旋草咧，其实系属于多肉嘅植物嘅，即系肉质，唔系多肉，系多系即系肉质嘅，即系话佢嗰个 叶，嗰啲叶嚟噶。 系啦，佢嗰个叶咧，成棵都系一个叶，绿色嘅植物嚟嘅。咁但系咧，嗰、那个肉咧，你记得嗱，如果叶嘅时候啲咪好薄啦，即系张纸咁薄啦，有啲咧就系、是、厚嘅，肥嘟嘟嘅。咁如果有啲厚嘅话咧，入边就可以储存水啦，我哋会叫做肉质嘅草本植物啦。 嗯。 咁呢一个螺旋草咧，就好似咧大家嘅手指甲留到好长好长，但系其实佢咧就有少少厚嘅，即系有个厚度嘅呢个叶。 嗯。 咁其实唔一定可以留到。啊，系啊，系啊，好似你咁咯， 系啊，系啦、啊，好，继续。 咁咧，嗰棵植物咧，如果你做到好靓嘅话咧，就系、是、不停好似好卷，我哋冇咁讲啦，我哋话好似点讲咧，系好多卷卷一卷卷咁样嘅。我哋以前开 party 咧，细个嘅时候，你咪吹嗰啲纸嘅，即系吹完会声出嗰啲叫做咩啊？咁嗰啲即系 咁样噶嘛？ 系啦，咁嗰啲卷，嗰啲卷埋一齐咧，就一堆咁样摆喺嗰个植喺嗰个盆栽上面，咁好多好挛嘅，好特别。其实嗰个质感咧系好可爱嘅。 嗯。 咁如果做到呢一种嘅效果嘅话咧，其实系好有观赏嘅价值。咁园艺嘅爱好者其实就好想目的咧，就系、是、希望种到好似我形容嘅咁夸张嘅一个嘅植物咯。咁、但系有阵时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可能咧你得几条咁样，即系可能得三条手指甲咁样摆喺度。就冇咁得意啦，咁都需要心机、时间同埋一啲技巧嘅。 哦，喂，咁如果呢个系咁样，佢系种喺泥嗰度啦，定系直头搵水拥住佢咁会好？ 系泥种植物嚟嘅，系种喺泥嗰度嘅。咁其实咧，呢一只叶咧，佢个样摆喺度好有观赏价值啦。好多庭园即系中意布置，因为你个露台。如果你成日去都系嗰啲植物就冇咁特别啦。咁、譬如我个露台，我种花咧，我就唔中意种同一样嘢，全部一样嘅。可能我种唔同种类嘅叶啦，有啲系洒金叶啊，大块啲噶，有啲系细啲嘅叶啊，咁样，亦都有啲驱蚊草啊，咁样。咁呢一只真系真系特别啲，即系中意啲特别嘢嘅园艺爱好者会中意咯。咁其实你见到佢块叶咧，其实系正面咧，你会见到有啲有阵时咧系会淡黄色嘅、背面咧就系、是、黄绿色嘅、有少少嘅清香，淡淡嘅清香。 咦？呢啲咁嘅多肉植物，呢啲棵嘅螺旋草都有香味啊？ 有，但唔强烈嘅，可能淡淡咯。有阵时植物嘅香味咧系劲过花嘅，我想话俾大家听。如果唔系，点解啲薄荷叶会咁劲？ 哦，你又啱喎，你又啱喎。咁佢嗰个淡淡嗰个清香咧？算是哪一隻的清香？ 青草香， 青草香的， 青青地啦， 就不似是那些花香的， 不似花香的、 嗯、 其实如果大家闻得，即系如果种开植物或者系，其实公园咧，其实好难闻到花味，因为侧边太多不同的味，影响你的味觉。咁、但系其实呢啲青草嘅花香咧，就要系一个适当嘅空间啊，咁唔好太多其他嘢干扰啊，咁嘅时候咧，其实会细心咁样闻咧，先至会闻到嘅、哦，就唔会好大就好樱花咁样嗰啲味。 咁佢即系性价比高噶嘛？佢如果一棵计嘅话， 其实咧啲咁得应该系唔会太贵嘅。咁佢咧花期咧大概系三月到四月嘅时候嘅，咁、一路成个夏天咧都可以。唔系成个夏天都会有嘅，即系个花期即系开嘅时候系咁，但系佢 last 到成年嘅其实，咁佢会喺充满阳光嘅环境里边生长，咁喺夜晚黑嘅时候咧，先至会系挤埋自己嘅。有啲花咧，咪喺半夜嘅时候开，跟住第二朝嘅时候咪第二朝嘅时候咪先至即系半夜开你捉唔到佢嘅，喺呢个系唔同嘅，一定喺阳光之下咧，佢个叶咧先至会比较生长啲嘅。 即系最需要嘅咧就系阳光啦。 系啊，呢个花系好需要充足嘅阳光噶。 嗯，咁呢个花又有少少香味啦，咁叫做、我觉得饲养佢咧都唔系咁难嘅，主要日头啊俾多啲阳光佢。咁佢嗱佢多肉喎，多肉植物，咁我感觉得到咧，佢系咪都要俾几多水佢嘅咧？ 多肉植物咧就系唔使咁多水嘅， 系、咩？冇咁多水咁咪点样变多肉啊？ 嗱，点解多肉植物 都唔攞着嘅？ 咁多水，多肉植物咧就系佢肥大嘅身躯其实已经储水嘅，即系好似你储埋啲脂肪就 喺条腰嗰度， 冬天嗰啲唔怕冻，啲人咁讲啦，好衰。咁其实呢个多肉植物都系嘅，佢最肥嘟嘟嘅位咧，其实就系储水嘅，咁佢反而唔可以太多水嘅。多肉植物其实唔需要淋水咁多嘅、有阵时一个月先淋一两次，或者见到干先至淋嘅。呢、这个都系比较耐干嘅，即系干啲唔紧要嘅，佢唔中意湿嘅地方，唔中意潮湿，最好就干爽。咁系啦，咁另外咧，我哋用好多核突啲啦。头先话指甲咧，其实啲人用咧，佢话海带啦、又或者好似我咁挛嘅头发， 系就啲海带都似，即系似喺个海底嗰度有啲海带啊、海草啊、浮啊浮啊、染染样样啊、飘下飘下嗰一只 style。 系啦，咁听众就会有个好少少嘅感觉啦，就唔咁惊啦。咁有少少海带，咁同埋咧，佢摆窗台一个，即系成日我哋种细小嘅植物咧，有阵时哎就咁一个花冇咁特别，啊呢、這个比较特别啲，可海带咁样卷住嘅，你摆喺窗台啊咁样，其实系属于有少少线条嘅花咯。有阵时我哋中意啲线条嘅植物咯，呢、个唔系花嚟嘅，系多肉植物嚟嘅，但系中意线条咯。其实多肉植物都好得意。之前我哋讲过系玫瑰花型啦，好似玫瑰咁嘅花，但其实系多肉植物啦。今次呢个咧， 远睇都系似玫瑰花嗰、那个。 系啦，呢个咧就好似一把挛头发，又或者一只海带卷埋嘅一个小盆栽，大家都可以试下嘅。 嗯，咁佢都容易处理嘅，咁亦都咧可以放喺个 office 系啊。 咁你又有淡淡嘅草青嘅香气，系咪？咁呢啲时候呢咁特别好啦，咁个 office 绝对可以啊， 所以 就咁 嗰个环境舒服囉，系咪？ 咁你可以平时可以望下，咁太冻唔得啦，咁香港其实都唔会好冻嘅，咁如果话鍾意阳光嘅话，其实摆喺 office 嘅窗边啦，又或者露台啦，晒系唔紧要嘅，系冇问题嘅。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呢叫做螺旋草啊，我自己都觉得几得意嘅，花墟都有啦，系咪？ 应该会有嘅，其实我哋讲到好似好特别咁，可能其实人哋咧成日都见到咁样咯。但大家唔留意，我哋要介绍一啲咧，其实揾到而大家冇留意嘅特别嘅嘢俾大家。 太多呢啲咧，成日都见到，但系成日咧都冇理到佢，但系其实好多都系宝嚟嘅。 系啊， 系啊，咁呢个都唔错吓，螺旋草咁可以咧摆喺 office 嗰度，有一种靓啦，有一种香啦。喂，其实摆多几棵咧，你个 office 都几似水族馆喎，个感觉。 系啊，其实可以摆两三盆嘅。其实咧，我会其实花同埋植物可以摆埋一齐。有阵时，譬如呢个系属于细型嘅，即系我哋如果我见到相或者系佢都讲系细型，但其实佢都可以好大型嘅，即系佢嗰个长度可以生到好长嘅。 有冇人咁高嚟嗰个长嘅话？ 其实可以系佢植株系高到可以系30cm 咁高嘅，咁但系大家知道咧，其实养植物咧，其实你可以无限咁高，睇下你点样俾个空间佢哋泥系几大，你个盆几大咁样嘅，咁但系呢个咧其实细嘅都可以嘅。 我话谂住俾好多位佢生啊，我惊佢恨铁不成钢咋，生唔到啊。 系，大家记得其实苦美兰咧，我以前讲个苦美兰咧，其实好似个水杯咁大嘅，你可以摆呢个台头嘅苦美兰咁细啦。但系其实我喺日本啊，或者喺欧洲，我见到个苦美兰咧系高过你同我嘅，即系个块叶咧系我两只手都揽唔住嘅。咁所以 成个哇，成个人你两只手揽唔住一块叶。 系啊，咁所以其实所谓讲嗰啲 size， 我哋平时讲嘅 size 咧，其实就系睇你点样去养殖咯。其实细有细养，大有大养，呢个系可以好大嘅。其实好大嘅时候，你惊唔惊？你谂下，即系一大挛，好惊我。 系啊，我唔惊我。我觉得几靓。如果佢大嗰个照正比例咁谂啊，咁佢应该嗰个香气都应该会浓啲。 都会系嘅，咁但系大嘅时候咧，其实系比较难种啲，尤其啲咁特殊嘅嘢啦。我相信要野生，佢系会野生嘅，即系自然会生长嘅。少啲人去影响佢嘅，应该系会好啲嘅，因为佢其实欧洲都几出名噶。系啊，但系我哋香港其实如果你喺公园或者咩，其实唔会见到咯。其实，但我唔知道你行山会唔会见到咯。但都好少会人咁高噶啦呢啲。如果喺香港嘅话， 如果我系可以有机会种佢，我都希望咧佢高过我，快高长大嘅感觉，同埋睇下佢点样反地心吸力咁生上去啊嘛， 哦， 這個 OK 的，這個因為捲著捲著山呢，其實應該都是啊，應該 OK 的。 想試一下它夠不夠力啊。好啦，那大家去花墟那裡自己找一下這個螺旋草。 螺旋草。 對啦，今天早上麻煩安，拜拜。 拜拜。 螺旋草不知道会不会可以有100层楼那么高。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 禁区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进入的。 新歌叫做《禁區》，是关于男女关系情欲的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找一把女声，而一想他就想到钟舒淇。作曲 Soul Jazz DJ King， 填词有 Soul Jazz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ul Jazz。今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禁区》，So Jay's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将他哋送往检疫中心。中心话，至今完成检测六全流1255个样本，除咗星期二公布嘅4个呈阳性反应嘅确诊个案之外，另外嘅样本都系呈阴性。目前仍然有6户未能够取得联系，敦促佢哋尽快联络中心人员，并且提交样本。唔交回样本嘅人士将要强制检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明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波成，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啊？ 爆笑啦！ 你平时有冇听我哋做节目啊？ 有啊。 觉得我哋可唔可以用爆笑嚟形容啊？ 都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你哋笑咗好笑咯、啊。 我哋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噶。 咁你咪好笑咯。 嗰首歌系，佢真系笑、啊，佢中我呢、這个。 系咪咁爆笑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成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五最强 Happy Friday， 晨光第一线，凌子维的享乐时代， 风骚快活人黄耀祖继续分享快乐，分享爱。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隔一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今次用 call 嘅，咁啊冇面对面，咁所以咧大家都好似好唔敢整蛊我咁啊！但系我深信下次再见翻面嘅时候，佢哋一定又恰死我。我是 Cass 黄炎，想知道我和一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嘅频道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吓，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芭比喺度啊，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讲声早晨啊。 早晨啊，出面呢咁啊个天气29度啦、 嗯。 你有冇发觉呢一、這个嘅天气啦，或者近呢一个星期呢，我发觉除咗系即係炎热同埋又有雨水之外啦、 嗯、 出到去啲地方呢特别容易呢就俾蚊咬。有陣时呢嗰啲就唔係蚊嚟，好多人都知嗰啲叫蠓㗎嘛。係、 嗯、 啦，咁好細隻嘅。咁但嗰啲呢好鬼衰嘅。因为呢你蚊呢你叮完你一下之後啦，咁你就咪、嗯有個好有個空喺度嘅， 係啊，有個蚊爛咁樣啦， 有個蚊爛，咁你可以用嗰啲傳統嘅方法又得。新派嘅方法趕走佢。 傳統嘅方法即係咩？我諗起以前人哋講嗰啲坊間咧，嗰啲阿婆， 阿婆 即係用自己啲口水去摸摸，哦、或者搽豉油嗰啲咯。 其實咧，佢 未去到咁傳統啊嘛， 未去到咁傳統。譬如咧，我仔仔如果俾蚊針咧，佢就會行過嚟，爸爸幫我打我十字，因為我有教過佢嘅。嗱，你攞隻手指自己吉下自己，直一下，橫一下，再吉下自己咁，跟住咧就有個十字喺度。咁十字之後咧，咁佢就其實就有少少好似凹痕咁嘅感覺， 嗯、 但係又唔會凹到佢損啦咁樣。 其實係嘅，可以俾保護翻個皮膚表面。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嗰個打十字嘅方法咧，係因為咩原因？係因為你撳落去嘅時候咧，鋭落去嗰種嘅刺痛，就抵消咗嗰個痕癢。咁係咪真係可以將嗰啲叫做？蚊入面令到你痕嗰啲嘢剔走呢、 嗯、 其实就唔係嘅，即係转移咗你视线。 我都觉得係心理上 心理上、啊、 好似已经呢处理咗呢一个蚊爛啦。 咁但係佢处理咗你心理嘅问题嘛。其实有时痕呢我成日即係自己经验之谈，就係觉得俾蚊針或者俾蠓去到整完一輪之后呢，咁、嗯、隻腳好痕，特别我有时行山真係好鬼痕。 係啊， 我处理嘅方法就係试下忍囉。我发觉呢原来忍得佢一阵间呢佢就會自己唔痕。 其實都係㗎，係、 啊、 你嗰一下好想拗，但你一拗咗第一下咧，你就越拗越痕㗎喎、 啊。越拗越痕就要拗到流血為止，咁、 嗯、 就好可怕啦。 係啦、啊，所以就應該學阿小白話齋，要忍 忍 第一下就唔好拗啦。 如果忍唔到嘅時候，咁又可以點算呢？咁如果你話喺屋企嗰度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咧，用嗰啲譬如番鹼啊、鹼翼咧，去洗一洗嗰個俾蚊針嗰個地方。 嗯， 因为嗰啲即系酸碱度嘅问题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你可以洗走嗰啲叫做蚊嗰啲痕痒嘅感觉，吸收少少。 嗯。 咁你话咪又一定喂洗完之后仲痕？洗完之后梗系要再忍多阵啦，系咪？咁始终俾蚊针忍下咯，即系我哋就会容易忍，不过系担心小朋友嘅。 系啊系噶，咁啊尽量即系希望咧，尤其是呢啲季节咧、嗯，如果外出嘅话咧，都总比平时嘅机会咧系多咗有蚊针，特别系嗰啲草地 啊， 或者系山间嗰啲位咧，咁、 啊、 就真系高危嚟噶。咁所以即系行山人士啦，大人细路都好，即系要做足啲防蚊措施、啊。 就算系譬如我屋企咧，有阵时见到啲蚊咧，唔系净系我睇到啊，即系譬如屋企人都会睇到呢只蚊。离远睇已经见到是百蚊依蚊， 系啊，分我到而家都唔识分， 因为佢真系好似有啲位好似斑马咁样噶。 哇，你边度睇到啊？佢咁飞快， 唔系佢有阵时企喺度休息噶嘛，蚊都休息。 嗰只蚊都已经好攰下咯，咁食饱咗。 嗰只蚊梗系要休息啦，因为佢知道跟住迎接个大敌就系我啊嘛。 系嘛，你就谂住拍佢啦。 我点蚊拍喺度嘛，或者拖鞋啊，咩都好啦咁样。 你拍蚊叻唔叻嘅咧？因为你嗱叫做俾我哋叫做多啲接觸蚊啦，因為我相信你住嘅地方係多蚊啲嘅。 係啊係啊，多我自己拍蚊咧叻嘅。 嚇， 係啦，咁我通常咧會，如果拍蚊佢入咗房， 嗯， 咁入咗房之後咧，我處理嘅方法就係閂埋個房門先啦。第一，咁、嗯、令到佢 困獸鬥。 係啦，令到佢走唔翻出去，因為最走唔翻出去最大問題係咩咧？即係佢走咗出去最大問題，你要全屋揾佢啊嘛。 嗯， 咁啲蚊咧好衰同埋好叻嘅。我覺得佢哋最叻咧就係能夠利用自己個保護色， 嗯、 即係例如我道門如果係。深啡色嘅， 嗯，佢就会伏喺道门度啦。 系啦，佢就伏喺道门嗰度，所以你咧有阵时咧就攞啲嘢，喐下啲袋啊，喐下撥下，或者攞把扇撥下咧，令到佢觉得你好似发现咗佢咁样。 哦， 咁啲蚊咧就会，咦，佢发现咗我，跟住佢就可以周围飞啦。 哦，呢个方法几好。 系啦，咁周围飞啦，跟住 诱敌啊，即系引咗出嚟。 冇错，即系叫做 引蛇出洞。系啦，其实你唔知佢喺边嘅，你系引蛇出洞，跟住你就揾到佢之后咧，就可以将佢置诸死地。 哦、 啊，系啊， 我嗰度啲蚊咧都几难捉啊，因为咧佢哋就中意喺伏喺墙度啊，反而系。咁、啊、但系点解我会话难捉咧？就是、因为咧平时咧我以前见到我妈妈会点咧，就系拎一啲嘢报纸啊、拖鞋好乜都好啦、啊，就拍埋埲墙度啦。咁、啊、但系我而家考虑到咧，因为我啲墙纸咧。是好难洗啊、 哦、 所以我唔敢拍佢囉。我一定要好似你话斋，我就要引返佢飞出嚟囉。咁但係引佢飞出嚟嘅时候呢就好难睇啦。即係因为呢、哦每一间屋嘅装修有啲唔同啦。 嗯、 我间屋嘅装修嘅灯光呢係、 嗯、 多数係黄灯嚟㗎。 哦、 係好难睇到，尤其是夜晚黑呢睇唔到佢飞喺边度囉。 係啊。我有时如果闩晒房门呢我叻啊。 点啊， 我用耳仔听佢。因为佢即係后来好整嘅环境。 好犀利！其实你嗰啲蚊系咪咁劲咧？即系又咁容易俾你睇到个样，又咁大声。 乡下啲蚊蠢啲啊！不过有阵时都有啲 tips 咧，就系譬如日出啊、日落啊呢啲时候咧，即系太阳变咗橙色嘅时候咧，啲蚊咧活跃咧就特别犀利嘅，咁、容易飞入屋企啊嘛！大家留意住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又阿 Toby 喺度。 早晨啊！ 早晨啊！先讲下交通先啦。 好，先讲下交通先啊。咁而家隧道咧就只系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排到果栏嘅。咁喺联合道咧嘅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另外啊，半山嘅波老道咧有道路工程，咁波老道近住宝德台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啊经过小心啦，就系咁啦。 嗯，就系咁啦，系嘛？你有冇啲俾蚊针或者驱蚊嘅方法啦？ 有俾蚊针咧，我就 睇你有冇啲新派啲嘅。 我又觉得好难忍、啊，其实即系夹硬忍又好似好辛苦。 你会唔会攞口水嗰啲噶？你唔会噶？ 唔系，我咪系吉自己十字星 咁样 咧。用你个方法啦，都系。 其实系啦，用一个痛楚去掩盖住 嗰个 痕痒嘅感觉咯。咁但系同埋咧，我觉得拍蚊有个方法我学咗咧，嗰时候原来唔系打横咁样打蚊， 哦， 即 系 打上下咁打咧，好似荷包咁夹住只蚊喺中间咧，咁样打咧只蚊系容易俾你拍死。 啊，又系、哦，即系咧，好似啲网红拍片咧，搵个手掌晾晾个底先啊。 系因为原来佢话啲蚊咧，嗰个灵敏度咧，打横咧系好容易感觉到噶。 嗯。 但系如果你上下咁打咧，佢系冇咁灵敏咧，就好容易俾你打死咗咯。咁所以呢个方法，我觉得都。但是我觉得当然不够蚊拍好啦，这个方法我拍蚊都不叻嘅，这个只不过是可能真是 替代的方法咯，是啊，但是如果是在屋企呢我都会用电蚊拍嘅， 是啊，我如果随手冇电蚊拍呢，我其实仲有另外一个法宝，就是那些好像那些葵线，日本的线呢，原来那些线呢拍蚊好好 的， 你见到他有时候拿不及电蚊拍你跟着走得了嘛，你就这样拿那把线呢伏俾声咁啊，当然要快啦，系咪睇你资质高唔高？ 咩线嚟噶？ 普通嗰啲线嚟嘅啫，泼凉嗰啲线嚟 嘅啫。咁劲嘅咩？ 跟住一拍咧，你就将佢拍落地下先。 哦， 你拍落地下，我次次咧十次有九次拍中咗佢之后咧，佢摊喺地下度会晕咗啊。 哦， 任你鱼肉啦，你想点样点样处死佢都得。 好专业啊，你我觉得 系啦。 我以为咩风扇就可能都得咧，我谂住。 唔系啊，普通啲纸线嗰啲都得噶啦。 哦， 总之你够快、够狠、够准， 哦、 你打到佢晕咗咧，佢摊喺地下嗰度咧。 哦， 咁你佢就任你鱼肉啦。 哦，佢都好惨喎，其实。 咁又唔好咁讲，我俾佢针，我都好惨噶。 咁啊系， 点啊你？ 不过蚊拍咧，原来唔系蚊噶嘛，咩昆虫都电得噶嘛。 系啊 系啊。 咁其实都 电得你添啊。 都系电到手指啫，不过我电唔到个人嘅。系啊，咁 危险啊，不过电蚊拍。 系咯系咯，小心用咯。 小心用啊吓。 系啊。 好啦，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问下 O 情况点咯？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五嘅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天气？ 今日天气好好喎、啊， 系 系啊，真系好啊！ 真定假啊？有雷暴喎、啊，出边 我唔系、啊。如果依一刻可能广播道风水好啦，系啊。依一刻咧，即系喺广播道啊，吓有风有风，咁啊蓝天白云都有、啊，太阳亦都有、啊，乜都齐晒、啊，好天气嘅元素都齐啦、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今日如果朝头早都系几适合晨运啊，同埋做下运动啊，做下啲伸展啊，跟住先翻工咯。如果你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嘅话咧，更好啦。咁啊，即系有机会行行走走啊吓。咁、虽然即系疫症都未过去，咁啊，大家都要谨慎噶啦。咁呢个就一定要不停不停咁样讲住噶啦。咁但系就有机会去啲户外嗰度吸下新鲜空气咧，我觉得今日系几适合嘅。 啊，个天气系几正斗嘅咁样咯。咁、但系都 大 唔大？你头先咁样讲啦，即系要做翻啲防蚊嘅措施啊。 系啊， 户外咧就会俾蚊咬啦。 系啊，户外特别多蚊啊。咁出边大唔大风啊？如果你话出边都几好天嘅 话，有风 咯，会唔会好热啊？ 热啊！呢一刻嚟讲就未至于热到哇，即系中午嘅时候。估计今日中午咧就会再热多少少咁多多啦。咁但系咧，依家就都仲有烈风嘅，仲有几滴风咁样啦，可以用咁去形容啦。但系应该中午嘅时间咧，如果太阳出嚟咧，就哇，真系热得好紧要。唔知晏昼可能应该有卅零度噶啦，依家唔知几多度啦，咁交俾小白同 Barbie 啊， 好啊， 睇一睇翻啦。 好啊，咁啊，而家唔该晒我啊，转头今朝 Sport 到你再一齐睇下体育消息啦吓。嗱，而家系29度嘅气温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炎热嘅，咁大家留意住啦。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啊间中有骤雨，咁啊明早啊，哇，听日朝头早雨势较大，咁啊如果谂住听日朝头早有啲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咁啊记住要留意一下，或者咧转一转时间啦。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呢啲天咧有阵时都几古怪啊，即系突然之间就好天啦，突然之间好大雨啦，你都问题而家头先阿 O 就话出边啊， 好天， 好天。但其實天文台都提一提，我哋有幾陣嘅驟雨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咁啊呢啲嘅天氣咧，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嚇。有陣時太曬啊，又淋雨啊，咁啊就容易咧就作病，咁就唔好啦嚇。而家室外温29度，相對濕度83%。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學咧，就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 ，Barbie， 大家好。 啊 ，Kate， 我知道咧，近呢几年咧，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环保措施咧，系呼吁我哋嘅市民咧都去响应嘅。咁啊，其中一个咧，成日都听到人讲嘅名字咧，就系走数走数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走数咧系包括啲乜嘢嘅咧？ 系啦，咁走数咧就唔系话你食饭唔俾钱走数啦，咁样。咁其实咧系讲紧啲塑膠，即棄塑膠啦，尤其係用一次嚟到掉嗰啲塑膠。咁啊，塑膠咧本身係一啲即係人工製成嘅嘢啦。咁喺大自然之中咧，又好難真係真真正正咁分解。反而咧，佢就會咧慢慢即係俾可能俾啲太陽光啊，或者喺啲海浪咗跌咗落海啦咁樣。咁佢就變成一啲好細好細粒嗰啲，我哋叫微塑膠或者微膠珠嘅嘢。咁尤其咧。佢如果最后去到个海入面呢，过往有好多研究都发现呢，有好多海洋生物啊会食咗，唔小心食咗一啲嘅好细粒嘅微胶珠，咁就影响咗佢哋实实际际嗰个消化嘅能力啦，令到佢哋营养不良。咁、另外人呢，其实亦都之前有好多科学嘅研究都发现人嘅身体嘅消化系统入面呢都有呢啲嘅微塑胶。咁暂时呢未知道确确实实嘅影响系啲乜嘢嘅。咁但係呢，我哋都知道呢，其实塑胶入面有多添加剂。咁有一啲添加剂，譬如我哋叫塑化剂嘅嘢咧，可能咧佢哋会影响我哋人体嘅荷尔蒙分泌嘅。咁所以一啲咁多人工制成嘅嘢，其实吸咗入身体入边，你都唔好觉得佢有太好嘅影响咯。咁但另一方面就系、除咗影响人类之外，其实对环境、对一啲生物已知嘅影响影响到噶啦。咁所以我哋近年成日都讲啦，我哋明白塑膠咧喺生活入邊咧，即係無所不在。咁有啲塑膠係有佢嘅作用嘅。咁但係我哋講好多時候咧，係一啲即棄，你用一次你就唔要嘅塑膠，例如一啲食物嘅包裝袋啊、膠袋啊。可能你真係去買粒燒賣，有一個膠兜，你食佢五分鐘，然之後你就掉咗佢。佢喺環境入邊咧，可以係幾百年都唔散去。咁佢對環境嘅維和就好大咯。所以近年咧，其實都大概有成十年呢個潮流咧，大家都知道塑膠係對環境，尤其係對海洋嘅影響好大。咁所以去到一啲聯合國嘅一啲環境高峰會入面咧，其實都講緊要走數走數呢一個議題。咁香港啊，後知後覺啦，其實近年亦都好多人講緊啊，我哋要無包裝咁樣去到買食物啊，唔好要即棄啊。政府都推出好多嘅措施，希望特別獎品 有啲蓋就自備杯、自備蓋、自備膠袋咁樣，自備一個購物袋咁樣，咁就盡量去減少使用一啲即棄嘅塑膠用品咯。 嗯，係咯，咁我諗得出嘅，即係譬如嗰啲外賣餐盒啊、膠餐具啊、膠袋啊等等呢啲嘅物品咧，其實日常生活中都有好多咧，我哋可以慳慳埋埋咧，就用自己屋企嗰啲餐具咯，或者屋企嗰啲餐盒咯。 係啊，冇錯啊。咁咧，我哋綠色和平其實咧喺即係喺呢幾年間咧都做咗好多我哋叫走塑嘅項目啦。咁呢一兩年咧，我哋咧就好專注去到做一啲講緊超級市場走塑嘅項目。超級市場咧，入邊有好多貨品。咁但係咧，過往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哇，買蘋果一層包膠，再加個嗰啲嘅發泡膠物仔，跟住咧買菠蘿明明硬皮嘅喎，又包一個物仔，再包一個保鮮紙落去，做乜事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太多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呢一年或者呢一兩年咧，我哋都做咗好多鼓勵超級市場。帮他们那些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呢走包装，其实不需要的，大家在街市买其实根本完全都不需要包三四层塑胶那么多，我们就鼓励他们超级市场要走了一些新鲜食品上面的无谓塑胶包装它。是啦，咁两个星期之前其实我都应该讲过呢个话题嘅话，我哋呢推出咗香港首个超级市场走塑评级报告。 记得啊，我记得佢哋啲分数同合格都有一大段距离㗎嘛。 係啊，冇错啊。咁其实我哋讲緊呢就真係超级市场新鲜货品入面嗰一啲嘅即弃塑胶包装，譬如就係生果啦、蔬菜啦、萝卜啦，可能都要包实佢咁。咁我哋呢是啦，你剛才說得啱，我們發現香港真的沒有一間超級市場合作啦。咁話說我們出了這個報告之後，即係出了當日呢，我都話有個超級市場打嚟呢，話同我們交返啲 補充資料。 資料係啦，話佢哋而家積極同啲供應商合作，咁希望大家即係日後有消息就會再同我們 update 咁樣啦。咁我們嗰時好多朋友呢都係我們 Facebook 度留言話忍頸以待呀。好啦好啦，我們都忍咗條頸咁耐呢，終於等到喇喎。 嗯，真係有啲更新㗎。合作唔通 系啦，冇错。咁其实咧，唔净止嗰一间打电话俾我哋嗰一间，同我哋讲有更新嘅。其实咧，两间最大嗰两间，本地最大嗰两间，好多人身边都成日都会去买嘢嗰两间超级市场咧，都有一啲新嘅计划。咁话说咧，我讲咗占本地市场个份量第二嗰一间超级市场先啦。咁佢哋咧，其实好早咧，我哋大概出咗嗰个报告之后，同一个礼拜咧，佢哋已经公布咗话咧，佢会淘汰一啲难以处理嘅塑胶嘅，即系直接唔用嘅，譬如好似 PVC 咁样啦 ，PVC 嘅塑胶一种会系比较多添加剂，啲人都讲话好多好多杂质会比较有毒嘅塑胶，系啦，就 PVC 啦，淘汰咗佢。另外咧，佢哋都会发展一啲可重用嘅包装销售模式嘅。咁其实我哋公布呢、這个报告之前咧，佢哋有一啲嘅分店咧已经转用咗一啲叫做。啲顧客可以自備容器去買洗頭水啊、洗衣粉啊、簡易啊咁樣嘅方法㗎啦。咁佢哋咧就會話再去研發多啲，同埋推廣去其他嘅分店。 嗯，偶爾都真係有見過，不過真係好少咯。可能係淨係某一間超級市場嘅某一個貨架嘅，譬如可能啲洗髮水啊、護髮素，我見過有一次嘅，係真係可以咁樣自己攞買咯。咁但係其他就真係比較少見啲啦。 係啦，咁佢哋而家咧就話佢哋都。之前就係喺某一間嘅分店推行啦，咁應該反應係真係正面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咧都計劃係再睇一睇可唔可以再擴展咁樣，係啦，呢個又要再等等啦。咁就好啦，另一間超級市場咧，咁呢間就真係本地最大嗰一間咧，啊，終於喺今個禮拜嚇。就同我哋讲咗咧，佢哋有啲乜嘢嘅措施。咁我哋都觉得几有趣嘅，因为咧佢真系同我哋讲咗咧，佢哋一个减塑嘅目标，希望咧2020年入边减少1,850,000件新鲜产品上面嘅塑胶包。同埋咧，佢哋亦都希望咧，由今年开始，每一年啊，佢哋咧都有个店铺嘅减塑目标咧，就系、是、每年唔少于25%。佢哋仲承诺咧，佢哋会每年公开佢哋最终嗰一个嘅成效咁样。咁其实呢啲数字阳光化啦，即系大家可以睇到监察到啦，真系系对于好多即系除咗佢哋呢间自己有承诺要走塑嘅超级市场之外，其实对同行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挑战啦。咁大家都见到，喂隔篱嗰间都做咯，做到、哦。咁好多时候顾客就咁，点解你唔做呢？做唔到咩？咁所以呢啲嘅竞争其实真系一啲良性嘅竞争啦。 咁亦都可以推動成個購買嘅行業嚟到去走數，嚟到去有一個更加好嘅進展咯。 嗯，其實都係嘅，尤其是而家咧，即係如果啲資訊嘅透明度咁高嘅時候咧，我相信消費者咧真係會去選擇一啲比較環保啲嘅超級市場啦，又或者係即係肉眼所見都見到佢哋係用少啲不必要嘅塑膠包裝嘅呢一啲超市咧，其實嗰個印象分咧都加咗好多嘅，對於佢哋嘅企業形象應該都有好大嘅幫助啊。 是啊，冇错啊，尤其近年其实真係好多人都觉得，哎，我哋真係用得太多嘅塑胶物品啦，对个环境唔好，我哋堆填区亦都会越嚟越爆满，甚至可能迟啲要扩建啦。咁所以其实坊间入面呢好多人呢都真係觉得有一啲无谓嘅塑胶就唔好再要啦，即弃嘅塑胶包装亦都要尽量减少，直到去到将佢哋淘汰囉。 嗯，我都好同意，除咗话环保角度之外呢，其实呢我都好佩服嗰啲主妇啦，如果买完返去之后淨係拆包装都搞咗几个字，所以都几麻烦，而且当你抌落垃圾桶嗰一刻你真的觉得好嘥，因为有很多嘅嗰啲物质都是回收不到噶嘛。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尤其咧佢哋即系如果去堆填区，就喺个堆填区度占用我哋土地资源几百年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佢哋真系会跌咗落个海度。我哋过往睇到好多嘅图片，一啲海洋生物咧，譬如系一啲海狮啊、海龟啊，佢哋可能俾嗰啲啤酒汽水嗰个绿字嗰个 pack 六个圈个 pack。箍住咗條頸，令到佢哋變形啊！海龜嘅鼻哥可能攝咗個飲桶啊，等等，咁甚至佢哋以為啲膠袋係水母食咗，搞到佢哋真係食唔夠足夠嘅食物，營養不良，甚至可能會死亡添啊！ 嗯，係咯，希望即係大家如果都曾經見過呢一啲咧令人印象咁深刻嘅新聞圖片咧，都可以出一分力啦，幫下手，就係鼓勵下自己，起碼就算個企業做唔做都好啦，但係自己去做消費者去買嘢嘅時候咧，起碼自备环保袋啊，或者咧系攞翻一啲咧之前都仲系干净嘅一啲胶袋可以再用啦，咁就可以帮手咧为保护环境出一分力咯。 嗯，冇错。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啊。 嗯，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在限聚令下，支联会昨晚进入维园足球场集会，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维园六个足球场亮起点点烛光，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参与集会，否则可能违反非法集结罪和限聚令。除了维园、旺角、大围、屯门、太古城等多区，都有市民举起烛光悼念。有市民批评政府以疫情为由打压集会自由，有人说即使不入维园都不代表可以压制表达意见的自由，亦都有市民说即使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出年未知是不是可以再举办烛光集会，但都会再出来悼念。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没有统计维园人数，但相信全港多处都有人点燃烛光。他又说，即使订立港区国安法，支联会都会坚持到维园悼念。过百名市民昨晚在旺角朗豪坊外悼念六四事件，一度有人在亚街老街和砵兰街交界用杂物堵路，便衣警员制服几个人。警方说一度使用最低所需武力，包括施放胡椒喷剂，一名警员头部和手部受伤。警方在社交专页说，昨晚大约九点，旺角有人突然冲出亚街老街而杂物堵路，一批警员上前制服疑犯，有疑犯反抗，亦都有人向执勤警员投掷雪糕筒等的杂物。美国多个城市连日有民众示威，部分演变成骚乱，司法部长巴尔归咎有外国势力和极端分子煽动暴力。巴尔在记者会说，有证据表明反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以及各种不同政治团体涉及煽动和参与暴力活动。另外，巴尔又为警员日前在白宫外的公园清场驱散示威者辩护。总统特朗普在清场之后由白宫步行往圣约翰教堂拎着圣经影相。 巴尔话喺特朗普决定前往教堂之前，就决定喺公园清场，并扩大白宫外嘅封锁范围。两件事并冇关联。伊朗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弹，新增3574宗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政府表示考虑重新收紧防控。伊朗累计164000多人染病，8071人死亡。总统努哈尼说，如果民众不遵守卫生规范，政府可能重启一些隔离政策。他呼吁民众减少非必要的出行。上个月26号起，伊朗所有的行业，包括餐厅、咖啡店、公共浴室等高风险商业场所已经恢复营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啊。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排到去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继续提你，联合道的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了。联合道去返九龙塘方向，近住贾炳达道的慢线就解封，沿住联合道去返九龙塘方向的车是可以右转返去贾炳达道的。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咧？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在工作度找到一些同自己性格有关的共通点是很重要的。好像主持节目那样，是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的欲望，那就啱啦。但我本身呢很喜欢学新嘢，见识一下新事物的，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很开心咯。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六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三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 因为如果唔系正常咧，可能我唔捞啦。起码我同你面咗 咗啊！我讲真系啊，如果我喺呢个位置唔系做得最开心嘅，我点解我要继续做啊？ 桂花田，今次系咪又系你啊？ 因为我已经有咗阿华啦嘛，阿祖知道佢咪冇人咯。 我又多咗个想唔做嘅原因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嘅嘉宾有我黄耀祖。 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 有奖问答题，乘客进入港铁车厢要尽量行入边度？ 我识我识，等我答。 超 B， 冲入去霸翻个位坐。 大错特错啊，系要行入车厢中间。我平时点样教你噶？一啲都唔礼让，啲礼物留翻俾听众啦。 吓、啊，留翻俾听众。我咪系你听众咯，李志刚。 各位想玩游戏赢奖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我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早晨。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哟哟哟！今朝 spot 到你又嚟啦，早晨啊，欧、oh, ，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哎呀，今朝咧星期五嘅早上、啊，先嚟中咗招先啦、 啊。诶、欸，香蕉啊， 中招啊，热刺、 哦哦、 啊，有工作人员啊或者球队人员中招啦、啊。距离咧英超重开咧唔够两个星期啦，联赛咧会喺联赛会咧就喺日前宣布啊，最新一轮咧检疫入面咧有啊1197个样。本当中咧有一个呈阳性反应啊，咁啊热刺咧已经证实系佢哋嘅球员球职员嚟噶啦，咁样咧，所以咧啊咁，但系因为私隐嘅问题咧就唔肯透露啦，究竟系球员啦的定还是工作人员啦、由于咧确诊者咧要即时进行咧7日嘅隔离啊，而且咧至少两个星期内咧就唔可以同其他人去接触啦。 边个最近消失咗咯？ 咁啊应该唔系孙兴文嘅，因为孙兴文啱啱先翻去。翻去歸隊啫嘛，咁樣咁啊，亦都未必會係哈利簡尼啦，咁樣咁啊，究竟會係邊個咧，都不得而知啊。不過熱刺呢一件事件有冇機會影響英超重啟咧？咁樣咁啊，當然要問下賽會方面啦。理論上就唔會嘅，咁樣啊。頭先講到孫興文咧，可以講下呢一個喎。咁啊，孫興文咧未之前服兵役嘅， 係啊， 咁佢係海軍陸戰隊噶嘛， 係啊， 咁咧佢終於 神槍手啊， 係啦，佢終於。翻到嚟英國啦，咁樣接受咧英國媒體嘅訪問咧，話喂孫興文喺南韓嗰度咧服兵役，學咗啲乜嘢啊？咁樣咁啊，我自己其實都好期待佢聽下佢呢啲訪問噶嘛，因為其實我都覺得佢一個 都幾有興趣之下，其實佢學咗啲咩？ 咁佢都幾靚仔啊，幾陽光啊，幾正直啊，喺球場上邊冇乜太多哪吒招啊，除咗入到禁區搏插水，咁呢個。是因为好多嘅球星啊，亦都好多上一代嘅球员教你一啲技巧嚟嘅。就係、是、你踢波叻之余呢，仲可以叻到呢蒙混咗球证嘅视野。咁、就係叻上加叻㗎嘛，咁样。成日都有呢啲情况啦。 你睇球星都係人㗎嘛。 係啦，你睇四大联赛，就算今日加入咗好多视像嘅裁判啦 ,VAR 啦。其实你都发现好多叫做插水嘅情况都时有出现㗎喎、哦。 係啊。 即係因为呢原来喺一二三个角度嗰度睇呢都见到呢嗰、那个后卫啊係侵犯咗或者踢到嗰个进攻者。但係呢原来呢你拉大啲嘅画面嚟睇呢就发现呢原来嗰个进攻者呢係冇被侵犯㗎喎。係个进攻者自己跌低㗎喎、哦。 因此我又帮个即係个进攻球员諗过嘅。可能係因为佢要避开嗰个防守球员。 係啦。所以先跌低先。 失咗重心。即係我都有帮佢解说嘅。 係呀係呀。咁题外话呢咁孙兴文就其实平时都係一个几正直嘅球员啦。我嘅观察虽然我自己唔系热刺嘅球迷。咁孙兴文当完兵服完兵役之后呢咁返到去英国啦。咁话啊小白头先都讲啦，佢咧十射十中啊，全队第一嘅神枪手， 佢真系好嘢喎！即系佢去当兵咧，服兵役咧，佢都真系尽心尽力去做， 交足功课系咪？ 即系证明佢系本身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出尽全力做任何事情嘅人咯。 系佢唔止射波叻， 系啊， 射枪都叻， 射枪都叻。你谂下，其实佢可以，佢一定有办法。佢就算佢服兵役， 系 佢都可以逼自己做文职噶。 哦，咁啊系啊， 服兵役有文职噶嘛，系咪先？但佢唔系， 佢唔系 海军陆战队， 系啊， 神枪手， 系啊，神枪手，几有型咧呢一件事，成件事都好有型，好浪漫啊，嗬。咁啊，以呢个优秀士兵嘅荣誉咧。就結束今次嘅兵役，咁啊，孫興敏就同其他媒體講啦，咁啊話喂，喺軍營入面嘅生活咧都幾開心嘅，同其他嘅戰友們啊，佢唔係話同其他士兵喎，佢話戰友們， 係。 引擎识讲嘢咯， 拉埋咗个距离咯， 系啦，咁啊，同其他战友们咧相处融洽，可以话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你往阿孙兴敏嘅面上贴金咧，其他嘅队友都会咁样做嘅。咁其他嘅队友啊，或者其他嘅士兵咧，都有赞啊。孙兴敏咧就冇乜架子啊，叫做服满兵役嘅时候，仲大家大合照添，咁啊仲攞咗啲热刺嘅波衫出嚟签下名， 几好啊呢个。 或者攞啲南韩嘅国家队嘅波衫出嚟签下名咁咯，咁佢好有意义嘅，那个画面亦都系都几动人啦，我自己觉得 舒服嘅。不过都讲翻就系、是、其实之前咧，孙兴敏啱啱入去服兵役嘅时候啦，咁都有好多嘅人就话觉得孙兴敏咧即系初头唔识佢啊。唔係好敢行過去同佢傾偈， 以為佢好酷啦， 或者好高傲啊！ 你球星喎、啊，係咪咁？ 又賺咁多錢、啊， 仲識唔識講韓文㗎？你係咪依家已經講緊英文㗎啦？去咗熱刺咁耐，咁 食咗炸薯條、漢堡包、魚柳、 炸魚薯條啦，依家唔食泡菜㗎啦。即係通常都有呢啲啊，因為生補啊嘛，生補即係叫做有 見外啲啊， 或者平時見住佢都係電視機，哇！見到真人嘅時候。男人同男人咧有一種雄性主義嘅爆發噶嘛？ 哇，咁犀利！ 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哇，兩個唔識嘅男人通常就比較古縮啲啊，唔會一開始就伸出友誼之手嘅。但係 once 一有一個人去破冰嘅時候啦，咁跟住，大家原來咧可以天南地北好多嘢都可以講得到喎、 破冰個我相信都係孫興敏嚟嘅， 係我唔知道呢、這個 呢、這個我相信都係佢自己同大家打成一片嘅。 係啦，咁啊佢亦都有講啦，話喂，翻到去英國之後咧，佢話呢三個星期嘅軍訓咧，加上同十個人咧同時住喺一間房間嗰度咧，關係係越嚟越好嘅，咁亦都會開下玩笑啦。咁但係佢亦都孫興文真係好識講嘢嘅，佢話翻到英國之後咧，佢十分掛念啊，好 miss 佢啲隊友啊，包括去翻訓練基地嘅時候咧，見到咧哈利簡尼啊，即係蝦仔啦，同埋咧迪利亞里啦，同埋其他隊友咧熱烈咁樣歡迎佢咧，佢覺得呢個感覺好奇妙啊！啊，自己咧情不自禁咁樣咧，亦都咧攬住咗其他嘅隊友咁樣，但係佢有講話戴住口罩嘅咁樣，咁啊呢一個。報道啦，咁啊頭先原文直述啦，其實我覺得都即係幾好嘅一個 PR 嘅稿嚟噶， 幾好、啊， 令到你更加立體咁樣認識呢位南韓籍嘅英超球星啦，咁同埋亦都令到佢嘅形象工程就進一步改善啦。你諗下睇完頭先篇報道，你都會有興趣，就算你唔踢波，你都會想睇下，喂邊個係孫興敏啊？靚唔靚仔㗎？啊係個樣都好似好正氣，幾得人心咁樣咯。咁呢啲絕對係經理人啦，同埋佢嘅 management 管理得好咧，就會有呢一件事發生啦。好啦，咁轉個角度講下今個星期有啲乜嘢嘅球賽啦，咁樣喂，今日咧六點半啊，即係傍晚時分咧，六點半咧已經啊踢緊 K League 啦，咁啊仁川聯咧就對呢個 FC 江源嘅，咁啊至於咧德甲方面咧，今晚啊亦都有得睇啦。你話喂，今晚 Happy Friday 好想整場波睇下，我係有波睇嘅。佛賴堡咧就對呢個慕信加柏啊，咁啊就係呢個德甲嘅球賽啦。咁啊暫時咧你睇翻啲主要球賽咧，得三個地方有得踢波嘅啫。第一個就係德甲啦，第二個就係葡超啦，第三個咧就係頭先講嘅 K League 啦，咁樣即係南韓嘅超級足球聯賽。咁啊禮拜六日都係睇住呢啲波先啦。咁你話喂有冇其他國家可以加入啊？嚟緊㗎啦，等多一陣。等多一阵啦，咁西甲啦，同埋意甲啦，以至啦英超咧都准备复赛啦，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咧，咁有好波咧继续俾你睇啊！ 系啊，英超啊六月十七号咧就复赛啦，系咪？咁佢都有啲规矩上嘅改变嘅喎，根据翻 BBC 讲啦，咁英超球会嘅代表都已经咧同意咧系乜嘢咧就换人嘅新规例啦。咁见到咧而家德甲咧就可以换五个人啊嘛，系咪？ 系啦，俾你换三次机会， 冇错 ，total 可以换五个人， 冇错。咁其实而家英超都系沿用翻呢一个规矩。俾你換三次，咁total 咧就係總共可以換五個人，咁連埋嗰個後備嘅名單啊，亦都改咗。後備名單個名額原本七個人嘅，而家俾多九個你，係啦，咁變咗即係大家可以搏得盡啲啦。後備兵員亦都充足啦，係咪先？咁嗰啲咩？ 會唔會有三個後備籠咧？你估橫掂都可以多一個後備兵員 啊？咁你通常龍門都唔使點樣走嚟走去，你不如換多幾個前鋒中場仲好啦。 呢個時候就係睇足球小將俾我哋無限嘅智慧啦。如果一個球員 又可以踢后卫，又可以踢龙门。 好似咧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本身个球员注册咗嘅， 系啊，注册咗嗰个位置嘅， 系啊、 除非系 两个龙门伤晒 急就班。唔係，我記得有一次紐亞係要出去踢後衞嘅，定、還是係有一個中場球員咧 係 要係要守籠嘅咁樣，因為可能 我都有見過呢個例子， 傷咗兩個龍門，即係正選門將啦，後備門將都傷咗， 都傷曬， 跟住咧就揾咗一個後衞去守籠嘅，咁、因為冇後備龍門嘅名單在 on the list 啦嘛，咁、樣 遠射咯，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就 係啦。咁啊， 仲唔远射？ 系啊，仲远射啊！ 我搏佢唔识扑笼添啦， 搏佢唔识，搏佢甩手系咪啊？ 唔系咯， 唔系识扑笼，搏佢甩手啫咁样。咁啊，呢个都系有趣嘅情况或者突发嘅情况啦。咁啊，希望英超方面就唔好俾疫情方面窒碍啦，继续有得睇啦，如期进行啦。 系啦，咁啊，睇埋最后 NBA 啦。咁 NBA 官方消息就话到啦，星期四喺佢哋会议上面就倾过，咁啊，有关咧就系22队喺7月31号同一个场地闭门作赛嘅复赛计划噃。咁啊，已经获得咧就系董事会啊，咁啊过关啦，29支嘅队伍啊，咁啊就复赛嘅方案咧，即系达成咗共识啦，咁啊赞成投票咧都多嘅，咁啊地点咧就暂时咧都宣布啦，会喺呢一个嘅迪士尼公司啊，咁啊 ESPN 嘅综合运动园区，咁啊目前咧通过方案咧就系22支嘅球队参加啦，咁啊赛制咧包括啊常规赛、资格赛以及咧系季后赛噶，咁啊除咗目前处于咧季后赛嘅位置嘅16队球队之外啊，仲会就系增加。总西岸第八位，六场胜以内嘅球队啊，咁呢啲球队包括譬如唐果啊、拓荒者啊、马刺、帝王、太阳同埋巫师嘅，咁啊赛事将会喺8月咧就进行季后赛啦，咁啊总决赛咧都需要咧就喺10月12号嘅时间咧就完成，咁啊大家留意埋 NBA 啦。 29度，相对湿度 80%。 一首嘅作品 Sia 嘅 Togeth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唔好意思啊，咁错 仔。唔紧要啊，今朝早咧就真系咧要同大家讲下咧，因为你知啦，好多个家庭咧都会中意咧周末嘅时候咧，可能去一下啲超级市场嗰度咧就系 shopping 啦。咁咧都可能咧会买啲食物翻去啦，尤其是啲可能要翻工嘅主妇啦，咁即系佢哋又要兼顾住工作，可能放咗工之后咧仲要翻屋企煮饭嗰啲朋友咧，咁就都中意周末嘅时候咧买定一啲咧可以储存到嘅一啲食品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去呢一个嘅超级市场嗰度咧行都唔顶嘅，咁尤其是依排疫情咧，可能真系少咗人会中意行一啲湿街市嘅。咁你知好多大型超市咧都咩都有得卖噶嘛，即系有蔬菜啊，有鱼啊，咁甚至乎有好多系即食嘅食品啦、 啊，乜都有，真系 越嚟越多咯。即系可能有啲系连埋啲食店喺里面啦、啊，甚至乎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卖嘅。咁点解讲起呢一个话题咧？咁啊，因为咧嗱，我自己近排咧都有中意带只烚蛋翻嚟。做早餐嘅习惯啦，咁但系咧，我今朝早见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我真系 有 少少惊，系啊，我有只烚蛋喺个袋入边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泰国咧有位女士咧，佢同我一样都系咧烚鸡蛋，就谂住食啦。咁一般人烚完只蛋之后，好正路就系如果要食嘅时候就剥开只蛋啦，敲裂佢个壳，然之后就慢慢将佢搣开啦。好啊，嗱，无论你系咩 鸡蛋叻唔叻噶你？ 睇一隻蛋烚得好唔好？ 有時咧搣嗰啲雞蛋 黐曬， 係啊， 黐曬落個雞蛋肉嗰度。 已經係烚到熟曬咧，嗰啲殼咧有時如果搣唔中個衣咧，好難搣啊！ 我坊間聽過有兩個小方法咧，就話可以令到你搣蛋嘅時候容易。係 咪喺張台嗰度碌下碌下碌下先啊？ 唔係喎， 點、 你講烚之前碌下？ 唔係啊，烚即係要 烚之後碌咗仲有用咩？ 食之前啊！ 哦，我又未听过，我阵间试下先，我阵间就攞只蛋出嚟碌下先。 就咁碌喺个台嗰度碌下碌下咧，就碌到嗰啲裂纹咧就比较上多，咁就容易咧就你一搣嘅时候咧就连埋嗰个衣同埋嗰啲壳一次过咧就搣晒出嚟，都唔系冇用嘅，但系唔系次次中咯，我觉得呢个方法。 我阵间试下攞碌先，因为我呢排都觉得有啲难剥啊个鸡蛋壳，成日黐住个鸡蛋 啦。我成日谂系咪鸡蛋系品种问题？ 我都怀疑系，咁但系咧坊间有啲小方法我都试过系 work 嘅。我上次试过咧喺个鸡蛋嘅顶部咧，即系无论你向边边啦吓，总之唔系啊，系作一个好细嘅窿啊，好似人哋整复活蛋咁样咧。咁但系嗰个窿就要真系细啲咧，佢仅仅系有少少空气嘅啫，但系又唔会话倒到啲蛋出嚟，因为你烚嘅时候佢可能会倾侧噶嘛。咁佢话咧，原来你只要有咗个空气喺入面咧，就好似你有时整蛋糕，啲人会擦一浸油喺个蛋糕模嗰度， 即 系蛋糕容易拎出嚟。系啊，就吉穿咗个顶先。 咦，咁咪即系譬如攞支针咁样细细力咁样转转个窿。 不过记住唔好转咗支针入去咯。 咁梗系啦， 即系呢个要好小心，即系吉一吉佢，即系我哋系揾支针吓，吉个窿，然之后掹翻支针啊，记得。咁就真系得噶，即系你剥嘅时候系好轻松噶。同埋咧，另外我试过咧，系你一烚完只蛋出嚟咧，咪滚热辣嘅。但你必须要系烚完即刻出嚟，即系一阵啦，喺煲热水拎出嚟之后，即刻浸冻水咯。 系啦，浸冻水。 咁都得嘅，我觉得。 我都有试过呢个方法嘅，系。 但系呢排就 又唔系 万 事 万 灵，我唔知点解咧。 我系懒咯，即系我试嘅时候，我都觉得系 work 嘅。但系咧，你有时就劈咗落去先记得，唔够急添。又或者咧拎出嚟嘅时候已经摊到冻咗啦，就已经冇咗嗰个作用咯。系啦，咁所以我今日嗰只蛋咧系冇经过呢啲嘅功夫啊。我阵间试下，好似小白咁样碌下， 系啦， 碌下到底 work 唔 work 咧咁。 得 吓。系啊，嗱，讲翻咧呢个国际新视野嘅新闻咧，就系讲紧一个泰国嘅女士咧，就买咗蛋，佢又冇讲系乜嘢品种嘅蛋啦吓。咁咧就系总之系超级市场买翻嚟嘅呢一盒蛋。 系。 佢烚完之后咧，咁佢系好似我哋咁样啦，即系剥开只蛋啦，吓，谁不知一剥开就得人惊咯。 咩事？ 佢嗰幅图片咧，直头咧就系好似嗰啲咧，幼身嘅面啊，即系好似啲意大利面咁样啊。然后咧就系绿色嘅，即系直情系咧呢一个嘅，好似啲酱汁嘅意大利面，但系好似菠菜汁咁样绿绿地。 鸡蛋入边 系啦，佢个样系好似面条嘅。但原来咧呢一啲咧系啲长条嘅寄生虫， 唔系啊嘛，咁得人惊 咧，好得人惊，因为其实咧、 死火啦，我都有买泰国蛋嘅。 嗰个新闻图片咧影出嚟咧都真系几核突噶，即系佢入边咧，你知烚蛋咧通常会擎咗一嚿嘢噶嘛，烚完之后，无论系乜嘢，我相信如果佢入边系熟到嘅话咧，都会即系佢有少少蛋白嘅成分啦，只要佢会 结塌塌咁一劈啦，但系喺呢一个嘅蛋嘅当中咧，系蕴藏住咧一堆，佢直情唔系一条，系一堆咧长条形嘅寄生虫。咁、而呢一啲咧，好似阔面咁样嘅， 即头连埋个蛋黄同蛋白都好似唔见咗咁 样。系啊，佢少少蛋白啦，我估如果唔系应该冇咁结嘅，即系嗰个颜色同埋嗰个嘅形态吓。咁佢咧基本上咧，佢成嗰个女士就揾叉咧就成柱吉咗出嚟影相啦。哇，其实真系咧。完全你想象到，原來啲人唔係話咧，有啲人以前你有冇聽過阿爸阿媽講咧，細個會去盜蟲咧，盜出嚟嗰啲寄生蟲咧，咪好長。 哎，我有聽過，我細個好驚噶， 我細個都好驚噶， 即係成日唔知係阿爸阿媽嗰啲嚇你啊，老師嚇你嗰啲， 唔好食嗰啲嘢，污糟噶，會生蟲噶咁啊。 你問佢啲蟲係點樣噶？個肚入邊係啊，好長噶， 係啊，好長啊，咁 好長啊，成成道門咁長噶。 係啦，我今次見到呢一條咧，我真係信佢有成道門咁長啦。 哦， 我真係一柱變咁樣，我你諗下，然之後咧，佢即係都幾核突啦，我自己覺得就係、特別係如果你即係食開雞蛋，好似我咁朝攞只蛋嚟做早餐嗰啲啦，我突然之間咧見到之後咧，我係有少少覺得擔心啊。 你會唔敢食？一陣就蛋， 咁我又唔會肚餓上嚟乜都食啦，有蛋食已經好幸福噶。 我唔敢講啊呢句説話，肚餓起上嚟乜都食呢句。 唔係，我所講乜都食，梗係食得嘅嘢啦，係咪先？唔食得嗰啲就梗係唔好食啦。咁但係咧，即係都真係要好小心就係咧，原來咧而家好多食品啊，之前講過士多啤梨有蟲啦，車厘子又有蟲啦，跟住而家原來雞蛋又有蟲啦咁。咁不過咧，其實咧佢哋都係有研究過嘅，即係諗緊我到底點解會有呢一種嘅情況咧？因為照計咧，佢隔住個殼咧。其实你点样谂到嗰个鸡蛋里面点样系寄生虫呢咁咁于是乎咧，嗰啲专家就话咧，其实应该系咧细菌感染，然之后造成咗咧嗰啲组织嘅病变啊，然之后就变成咗呢啲好似寄生虫外观嘅物体，即系呢个系一个病变嘅产物嚟嘅，系啦。暫時就係咁講啦， 萬中無一啦，我哋咁諗啦。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大家都唔會遇到呢啲情況啦。不過就即係提醒一句，就係揀食物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同埋食之前都真係要睇清楚先放落口咯。 好似我細個揀雞蛋咁啦。 點啊？ 攞啲燈照一照佢先食。老土但係有用啲方法。 上个月26号起，伊朗所有的行业包括餐厅、咖啡店、公共浴室等高风险的商业场所已经恢复营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9.13, 瑞士法郎 0.956, 加元 1.351, 人民币 7.113,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13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91 点，跌104点。伦敦金汇安市买入1,712.56美元，卖出1,713.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但系仲系挤塞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啦，咁虽然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小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小榄。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喺红梅高路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挤塞，龙尾在恒丰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料水。咁提一提你啦，咁琴日联合道有爆水管啦，咁一带有封路㗎，咁而家联合道嘅水务急修呢就已经係完成咗，咁而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嘅车辆呢就可以右转返去贾炳达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十八分，李连康康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露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虎虎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美言康康啦。 金光闪闪，华丽登场，澳洲天后卡莉·米诺电视节目。卡莉·米诺金光闪闪演唱会，记录呢位性感女神澳洲巡回演唱嘅盛况，以七个特色主题贯穿一系列新旧金曲。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昼1:00，港台电视31。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啊，咁多位听众朋友，继续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呢，係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呢一刻呢又多咗一把声音啦，有我彭仔程振鹏嘅加入。咁啊，直播室仲有啊芭比林慧同埋阿O。 早晨鹏爷。 今天呢6月5号啦，星期五。咁啊，出面呢都真係时晴时雨 喎、 啊。哦，係咩？係啊，正话一返到嚟呢一、這个嘅广播大厦。就差啲咧，就俾佢扇低嘅啫， 差啲落雨。好彩講得切入嚟，又冇揼濕啊！ 但係咧個地下真係滑。所以呢，如果同事趕住翻嚟開咪嗰啲，真係一踏上嗰個街磚路咧，千祈唔好跑， 小心地滑。 好危险，真系。 大家如果有嚟过 广播大厦， 广播大厦嘅话，我哋门口通常都会冻住两个黄色牌，真系小心地滑， 慢驶啊， 唔系小心地 滑慢行啊，真系要慢行啊，大家吓咁啊，出边落咗一阵雨，咁啊跟住又出翻太阳咁样，咁所以令到地面都系比较湿滑一啲吓，小心小心。咁啊，另外咧，今天呢个六月五号咧，其实咧，哇，原来今日咧系呢一个我哋中国嘅24节气之一嘅 芒种，我记得星期三嘅时候咧，中医师都有讲啊， 冇错啊， 啊有讲咗芒种呢一个嘅 题目 节气系啦，咁其实就讲到呢个芒种时节咧，都有一啲嘅同气候有关，咁就即系分翻喺长江沿岸咧就会多雨，咁喺呢一个嘅。另一方咧，啲平原咧吓、啊，就会咧开始咧进入咧雨季咁样吓，咁、啊都系同农业有关嘅。咁我哋呢啲咧，即系都唔识得落田嗰啲，咁就唯有得个之字咁样啦吓。咁啊，农夫咧都系辛苦嘅。咁至于今日咧呢一、這个嘅喺我哋嘅通胜当中咧，睇下呢一个嘅日子，今日。六月五号，亦即系咧呢一个嘅农历嘅四闰四月十四，咁今天咧就话咧适宜咧，唔系好多嘢啫，系祭祀同埋作祖，即系做个灶君个灶啊，咁啊如是物取啦，咁啊忌咩咧？开始安葬破土，掘井，掘井都忌啊吓，咁啊呢啲啊参考参考啦吓， 系 啊咁啊都似乎今天啊。休息一下， 系啦， 可能要吓。星期五咧就做埋呢一日咧，有啲朋友就会啊，星期 放下假咧， 可以放假啦， 轻松啲啦。 啊，咁但系咧，如果紧张个市嗰啲朋友咧，今日咧都会系啊，继续咧会留守啦，睇住个实大市嘅走势点嘅。不过系睇呢个大市走势之前咧，先讲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嚟，芭比。 好啊，嗱，今日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有几阵骤雨啦，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添。咁啊，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亦都展望住咧周末啦期间会间中有骤雨啦。明日咧早上嘅雨势会较大，下周初咧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咯。 喂，咁啊，听日星期六如果谂住去游早水嗰啲朋友， 系啊， 会要唔要避一避雨啦吓？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啦，已经相对湿度79%。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呢、這个时候呢阿欧。 系啊早晨彭爷。 好朋友啊准备同我哋一起分析一下个大市、 嗯。好啊当然要请埋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啊。 早晨彭爷早晨喽。喂陈哥听众早晨。 早晨啊开心。 开心星期五。 是应该开心啦因为呢港股啊录得四连升啦咁啊隔晚美股呢都有得升喎。咁、哦、啊理论上今日港股呢平平稳稳都 OK。你升了四日今天平平稳稳咁都算是这样啦。 但好像升下升下都是很恩咁样。 是咩不会很恩、啊、有很多股份都涨了起上来了有些朋友仔个荷包都涨起上来了听着这个环节、哦、我估计是这样。Dicky, 今天的市怎么看先 是虽然话就话都叫做真是连续、啊、都升了好几日。但我同意阿彭仔讲多啲咁多，因为我哋个港股虽然话就话涨咗起嚟，但系比起美国股嗰个涨起嚟嗰个幅度咧、嗯，就真系咧就比较唔到啊！因为咧后者就真系涨多好多。咁、嗯、当然你话喺我哋香港咁而家买唔买到美股啊？咁其实机会都多咗好多嘅、嗯。除咗你话即系可以直接买美股之外，亦都有好多啲本来喺美国嗰啲股份咧，而家陆陆续续咧就一只一只咧，可能都会嚟香港啦。咁啊～另外咧，即系譬如话抽唔抽啊嗰啲咧，我哋一阵先讲。 好啊，好啊。 整体就咁讲个大市咧，我谂过去嗰个零个星期咧，其实都系困扰住，仍然都系嗰啲所谓即系中美贸易战嗰啲嘅博弈啦。即系香港又系战场之一啦，即系由无论你话即系即系由好耐之前讲嘅旧年嘅反修例，到现在嘅一啲嘅法例。喺甚至乎未來嘅呢一段時間咧，我都會相信繼續都會影響住市場情緒嘅。咁但係大家好似放低咗少少啊，因為而家開始睇翻啲實體經濟數據啦，譬如話你話講美國哦，可能睇下私人就市場嘅職位嘅表現，又或者當然除咗你話佢每個禮拜四都會睇到一啲新申領同持續申領嘅失業嘅人數之外咧，咁亦都好睇就係話即係成個。即係美國嘅即係就市場表現會係點咁啊？星期五嘅呢個數據當然就相當之重要啦。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都係仍然 有一個比較樂觀嘅憧憬，可能希冀同盼望嚟嘅，就是、會覺得哇嚟緊始終都會復甦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一路都係將隻眼睛咧、那個視線咧。同埋個視野咧就放到好遠嘅，即係蒙曬咁樣嘅，即係前面咧就睇唔到噶啦。即係而家發生緊，你話喺美國就係兩個夾擊咯，即係一就係呢一個即係反種族歧視嘅示威浪潮，二就係嗰個新冠肺炎疫情，咁仍然未解決，咁兩個問題咧困擾住佢，咁但係大家就好似前面嗰啲唔係好睇到啦，就睇到好遠啊未來啦，復甦啦，咁啊政策又配合啦咁樣，咁香港都唔例外嘅，即係而家都會睇到就係話。即係個港股由低位一路反彈上嚟咧，其實都係建基於呢啲憧憬。咁當然好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咁之前好驚即係中美貿易戰可能即係有即係國安法，跟住可能又有反制措施又對付我哋香港啊、港元啊咁。咁但係而家好客觀嘅現況就係、是、個港匯又去翻強方保證㗎嘛。OK， 可能你話咁會唔會同網易認購有關？咁一定有關係㗎啦。永遠有新股嚟嘅時間，咁你哋就要啲港紙先可以認購得㗎，係咪？咁你唔可能你認購香港啲股份嘅時候，你揸住啲外幣嘅，咁所以咧，即係對個港元需求大咧，咁呢個係肯定嘅。咁真係見真章咧，嗱咁好快啦，因為網易都就嚟折飛啦，折飛之後個港匯都仍然係喺個強方保證咁度嗰度咧，咁啊真係恭喜曬啦，即係話。啲錢就繼續嚟，咁嚟嘅原因咧，離唔開息差啦，嚇港股嘅低水啦，始終話曬恆生指數嘅估值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又或者由低位反彈嘅幅度咧，喺全球嘅市場嚟講咧，都算係數一數二地咧，嚇或者數三數四地啦，嚇係落後嘅，即係話佢個估值咧都仍然落後。當然落後背後有落後嘅原因，即係譬如話。即係科技嘅即係含量比較少啊，傳統經濟嘅比例比較高啊，咁啊彈力啊冇人哋咁好啊，咁呢啲咧全部都係我哋都理解同明白嘅情況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客觀嘅事實，港股估值係相對地比較低殘，咁呢個亦都係真嘅。你唔好講多啦，你就係攞個道指個點數嚇，人哋即係喺疫情最差嘅時候，應該咁講，美國嘅疫情未最差嘅時候。但是呢一個疫情嘅恐慌最強烈嘅時候，即係跌到萬八，彈到而家，咁其實就咁講個指數點點對點咁去比咧，咁啊真係已經係個幅度啊彈多過港股嘅恆指啊好多嘅， 即係打不死咁啊，好似 好勁啊，真係就打回原形啊！即係由低位反彈翻去圓形嗰度，而家係 保持圓形啊！咁啊， 保持圓形係。 咁啊，Dicky 都講到呢一個嘅外圍嗰啲嘅狀況啦，大家可以咁樣去分析同埋去睇啦。咁如果係睇翻喺內地嘅股票市場或者個投資環境方面咧，就北大人咧一句説話咧，咁又造就咧一啲嘅板塊咧想喐動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佢咧就讚四個字啫，赞咩咧？地摊经济，咁于是咧就大家谂到咧嗰啲嘅小商户嘅企业啦吓、啊，又或者系连呢一个嘅啤酒咧，啤酒股咧都被睇好，咁啊都拗爆头啊！点解地摊经济会同呢个啤酒股就会咁联系得上咧吓？ 嗱，我啲即係中文嘅理解能力普通啦，我都自細就去咗外國即係讀書啦。 有冇類近嘅？ 但啤酒你都飲嘅 ，Dicky 係 啦，啤酒你都飲嘅。 係啦，但係嗱，啤酒股咧，咁我又真係又讚下自己啦嚇，唯有就因為記得上個禮拜咧，我都同阿 O 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喺我當然啦，我哋喺節目度呢個時段度講啦，就話其實。講到而家呢一刻，有啲咩板塊可能會相對地做得好啲？咁我一路都講話啊，除一啲新經濟股份咧，好可能係一啲民生所需嘅股份，即係尤其是係兩會呢段期間啦，尤其是經濟慢慢重拾。即係話正常嘅呢個情況啦嚇，未話即係升軌嘅嚇，但係都已經係慢慢回復正常啦，因為復工啦、復市啦，又慢慢復貨啦， 鋪頭仔又開翻啦嚇，有啲 係啦，咁啲鋪頭又開翻啦嚇，咁所以咧即係首先咧都會係一啲零售消費類股份，咁我特別講咗咧就係啤酒類股份嘅，咁當然啦。見得到華潤啤酒過去呢幾個交易日咧個股價咧都即係繼續咧就做好，講到喺之前嘅交易日咧都升到去咧就係、是、差唔多52周嘅高位啊，咁都反映得到大家又會對於呢一啲所謂嘅內需股會睇得好啲。咁當然如果你話而家咁樣樣，即係好 即係好地攤的話咧，我諗就好似我哋喺香港好在地啊，好地道啊， 好地啊， 係啦， 貼地， 即係平平地咁啊！啫，你明唔明啊？咁平平 地 就應該唔會飲千幾兩千蚊支嗰啲即係嘅白 酒 啦，係咪？咁啊，可能飲幾蚊支嘅啤酒啊？ 係咪天氣又熱熱地啊嘛？ 系啦，冇错啦，日热热地啦，咁啊，梗系冻冻地啦，咁啊，饮落去啊，舒舒服服，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系无限幻想嘅啫，讲真啦，即系有阵时即系听住阿总理炒股票系得噶嘛，即系我谂由好耐之前国务院总理仲系你温家宝嘅年代已经讲，喂，佢话咩下乡，咁你 系 炒咩股，讲到好少输 嘅。家电下乡咁就炒家电股咁样系咪啊？ 咁如果热热地咁，点解唔系炒汽水股咧？ 哦，咁啊，佢嗰个产业链系差唔多嘅，系个产业链系差唔多。 讲到汽水咧，又敏感啦，又变翻系嗰啲即系中美嘅问题啦。 有可能系 最大嗰啲汽水嗰啲咧，即当然有啲喺内地生产咧，制造添啦，嗰啲樽咧啤出嚟，但系即系又唔系佢哋啲品牌嚟嘅。 咁又系，好似汽水又谂唔到。內 地 生產嘅汽水 啤酒都隨意諗 到，有嘅有嘅，不過即係我哋都唔係好熟悉咁樣啦，或者好少飲嘅。咁但係啤酒就唔係嘛，即係有啲風行到全世界嘅都係啲內地知名品牌嚇。我哋講股票嘅，當然都起碼都噏到兩三隻啦，就算係內地品牌都。 咁啊，解釋咗點解去咗呢個啤酒股啦嚇。 係咁啊，喂 ，Dicky 啊，最後轉個角度講埋呢個網易啦。咁啊，好多朋友仔都有入飛啦。咁啊，有趣呢只股份咧，就係可能。成功中签嗰啲投资者咧就赚埋息添，因为咧六月十一号咧佢公司上市咧就系除息日咁样吓，咁啊系咪真系有啲咁嘅机会咧？而咧呢只股份你又点睇啊？ 嗱，当然啦，即系你话喺即系呢一个即系今次都要叫做吓盈购反应相当之理想，咁当然我都会觉得系咁嘅，即系大家首先第一件事就系都要冷静少少看待呢一只新股嘅。要明白到它本身都是一隻美國股份，它來香港上市，當然是一間 中國的企業啦。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它始終有個引力，就是它是在美國交易了很久的這隻股份，也都有即說了20年前呢，它的股價都經歷過很多高低起落嘅，咁所以咧佢個炒風咧唔會好似喺香港上市嘅美團咁熾熱嘅，原因有三個，第一第二上市嘅股份到而家呢刻咧都仲未可以成為港股通，即係內地啲北水唔買得住嘅，等緊嘅啫，機會好大嘅，好快添可以開通，但係呢一刻都未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嗰個炒風會冇咁熾熱，咁第二就係話即係憧憬佢入恆指啊嘛，第二上市同埋同股不同權，咁呢個我都預測過好耐啦，咁但係而家恒生指數公司已經講咗啦嘛，咁所以佢少咗呢兩個所謂憧憬，因為一個憧憬就變成咗事實，另一個憧憬咧就未成為到事實，咁所以咧而家就唯有等嘅，咁但係都係嘅，即係新經濟股份，咁講真，你講電子商貿唔係講佢就拼多多噶啦，咁本來兩間都美國上市嘅，咁而家一間翻咗嚟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港股，對於我哋個即係話即係話啲股份嘅組成嘅。嘅一啲即係含量啊，即係新經濟越嚟越多，咁永遠都係正面。咁你話抽唔抽得過？抽得過。咁但係要知道，如果而家以佢嗰、那個即係 IPO 嘅定價啦，即係香港啦，咁相對於美國，你就當佢即係個就當尋晚個收市價啦。咁我都好快咁計一計。是有折讓的，但是都得個 2%。咁講真，佢又唔會話可以脱離地心吸力咁樣嘅，即係話哦，我唔理美國價，我自己 爆上去。 咁好難嘅，因為即係始終佢都會同美國股價都有啲互聯關係。當然你話喂香港真係實牙實齒升咗，咁其實美國嗰邊可能就會高開咯。咁呢個都會係有啲咁樣的關係。咁我諗都有啲水位嘅，即係呢只股份。但係大家又唔好亢奮到會覺得哇一開波哇升三四成啊，好似之前嗰啲 B 字頭嗰啲生化科技股，唔會啊，唔會發生嘅呢樣嘢。咁但係你話長線少少揸咧，咁我覺得 OK 嘅。 係完全明白咧。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多谢彭总，多谢好。 下星期倾过， 拜拜。 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洪主任，嚟紧几单 job 都需要一啲新嘅 idea， 我谂住揾啲年青人帮下手，你有冇啲好介绍啊？ 老板，咁就不如试下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啦。 展翅青见计划咩嚟噶？ 计划系为15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条龙嘅求职服务。 咁关公司咩事啊？ 梗系关事啦。如果雇主聘用呢个计划嘅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职位，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全职或兼职都得噶。喺培训期内，每月津贴金额系个学员嘅薪酬嘅一半，上限咧系4000蚊。 咁即係我哋可以请到年青人帮公司手之余，又可以拎到津贴，咁年青人又可以赚到工作技能同埋经验，即係 win-win 双赢啊。 梗係啦。 等我都即刻上去网度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在办公室同同事好熟，有时可能会讲嘢敏感啲，但是如果内容同性有关而令人觉得不舒服等等，呢啲都可能属于性骚扰的。 记住啊，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飞电香港。 我系阿欧，我好中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有咩要话俾彭爷爷知啊？ 系、今日要话俾阿彭爷听嘅咧，就系、都知道你啊，有时间夏天都来临啦。咁、除咗为大地啊带来雨水咧，仲带来美腿噶。咁边度最多美腿睇咧？应该系沙滩啦，系啊， 泳池咯，或者 都多噶呢啲位。 系啊，咁啊，即系我自己都好中意晒太阳。阿彭爷咧，我识佢嘅时候咧，佢好中意啊。不过依家咧，真系即系 老啦，好多黑斑啊。 唔系，我觉得佢系太忙啊。太忙，不过咧又认真讲一样嘢，细个时候咧可以喺沙滩咧留半日，或者喺泳池留半日咧、喂冇事、饮支水又晒晒完，睇到半本书， 干煎夏绿咁样， 系啦， 你哋晒到半日都冇事啊？我试过晒3个钟头晒到甩晒皮啊！ 系啊， 有啲技巧嘅， 系 咯，要教下教下，要反下嘛，即系得闲要反转下， 好似煎鱼， 系会煎嘢 咁。除咗落太阳油，仲要落啲唔同嘅油帮下你咁样啦，即系譬如椰子油啊嗰啲。 定时几分钟就要转一转身啊， 咁呢个咧对健康肤色嘅追求，因为有阵时你睇落去个人嘅皮肤黝黑啲咧，个感觉精神啲啊，我系咁样觉得啦。咁如果唔系，你见啊古天乐都唔会长期维持住一种咁嘅肤色啦。 都系配合埋个成个人嘅气场啊， 系啊， 佢个样啊，个气质啊， 咁又冇话晒黑咗又变咗古天乐嘅。好啦，嗱，时间少少可以讲下呢一个喂防晒产品入边咧，如果大家去拣咧，就尽量避免。免啊！呢一个叫做防晒产品有呢一个元素，呢、这个元素咧就叫做甲氧肌肉桂酸酯啊咁样。 有冇啲似人话啲嘅？ 冇啊，比较长少少嘅。咁佢有一个英文字 O 字头开始嘅。咁、如果有呢一种嘅头先再讲多次个名啦，系物质啦，就会咧影响海洋嘅生态。咁啊，原来咧有呢种物质咧，即系全球有1/4嘅海洋生物咧，都会俾呢一种嘅物质咧，防晒用品嘅物质咧，去影响，令到佢哋会有白化嘅现象啊。 哎哟， 系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又想晒黑，但系又要保育海洋嘅话咧，就记得拣一啲产品冇呢一种物质噶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暴力执法之后死亡，引发多日蔓延全国的示威。 弗洛伊德的首场追悼会在事发城市明尼亚波利斯举行，几百人在一间大学的小教堂出席追悼会，包括弗洛伊德的家人，其余还有政界人物、运动员和名人等，他们站立默哀8分46秒，这个是弗洛伊德被警员用膝头压颈的时间。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牧师致悼词的时候说，现在是时候以弗洛伊德的名义站出来，是站起来。涉案四名已被革职的警员全部被起诉，其中以膝头压向弗洛伊德颈部的警员萧曼被改控较严重的二级谋杀罪，其余三名的警员被控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当地星期四提堂，法官将保释金定在$1,000,000。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岑浩文身体不舒服，他说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岑浩文星期三出席国会下议院会议发言的时候多次抹汗，发言人之后证实52岁的岑浩文身体不舒服，接受检测之后返回住所自我隔离。他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检测结果呈阴性，又对过去24小时向他问好的人致谢。首相府发言人说，岑浩文前一日曾经到首相府和约翰逊见面45分钟，与会的还包括财相辛伟成，期间各人保持2米距离。美国白宫就六四事件31周年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尊重人权，履行对香港的承诺，并结束对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群体的迫害。白宫在声明表示，美国人民和所有中国公民一同追求基本权利，包括问责及代议政制权利，以及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在限聚令下，支联会昨晚进入维园足球场集会，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维园六个足球场亮起点点的烛光，除了维园，旺角、大围、屯门、太古城等多区都有市民举起烛光悼念。有市民批评政府以疫情为由打压集会自由，有人说即使不入维园都不代表可以压制表达意见的自由，亦都有市民说即使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明年未知是不是可以再举办烛光集会，但都会再出来悼念。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没有统计维园人数，但相信全港多处都有人点燃烛光。他又说即使订立港区国安法，支联会都会坚持到维园悼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56，加元1.351，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83美元，卖出1,715.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观塘绕道出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好挤塞啊，龙尾一路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噶。讲多次啊，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挤塞，咁成条观塘绕道啦，同埋将军澳道都系车啦。咁去到将军澳隧道嗰边咧，都系挤塞噶，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揸车人士咧，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啊，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嘅支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噶。 讲多次啊，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红天路对出。咁朗天路嘅支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嘅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刚刚讲了，因为观塘绕道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车龙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咁龙尾咧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啊。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噶。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接近科学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以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有冇谂过工作系可以好开心嘅呢？ 香港人翻工啊，梗系攰啦。不过我认为要喺工作度揾到一啲同自己性格有关嘅共通点系好重要噶。好似主持节目咁，系需要对新事物有渴求嘅欲望。咁就啱啦！嗱，我本身咧好中意学新嘢，见识一下啲新事物嘅，所以咪一拍即合，工作得好开心咯。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啊，星期五嘅朝早八点四十分噶啦，欢迎你继续留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听实啊晨光第一线吓。咁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为大家咧准备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睇下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嘅。今日嘅《苹果日报》头条内容就话咧，寻日咧就系六四三十一周年，咁警方以防疫为理由，就首度反对支联会喺维园举行六四集会。康文署更加将维园足球场以多重铁马围封，以及咧用铁链咧锁上。支联会坚持咧继续悼念，又呼吁全港晚上八点钟咧就喺不同地点地区嗰度咧系点起烛光。去到昨日的黃昏六點半，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聯同一眾的常委、民陣副召集人、黎智英、等等的人士，就在維園入口水池前高舉燭光，高叫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等的口號，跟著就步入維園。有人就推倒封鎖足球場的鐵馬走入去球場裡面，康文署的保安未有阻止的。去到晚上八点钟悼念正式开始的时候，六个足球场里面每个角落全部都是以不多于八个人一组保持距离。部分人就留在球场外面，各人就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李卓人以及是各个常委就将白花摆放在地上，并且宣布为民主牺牲的烈士默哀一分钟。由于昨晚没有大台，亦都没有广播系统，现场和与会者都是高声将讯息传开去。全场都高举烛光和手机的灯来到默哀的。其后支联会就带领唱这个自由花等等的歌曲，并且宣读六四三十一周年宣言。悼念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就宣布结束了。李卓人表示无法去计算这个维园里面的人数，而且全港多个地方都有人点燃烛光这样说。而这个集会结束速之后咧，仍然有大量人群咧系留低喺维园嘅。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咧，就系《明报》嘅报道咧，就系讲到各区开花不干预，旺角堵路咧就即拉人。昨日就是六四三十一周年，警方今年以疫情为由反对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但是人心不灭，就讲到全港各区都有市民是自发性去悼念六四的死难者，烛光遍地开花，其中大围有人捉起人链向城门河方向延伸，而大埔、黄埔等等亦都有团体播放纪录片，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六四精神。支联会昨日坚持按照传统去到维园嗰度咧，就燃点烛光，并且咧就号召遍地开花噶。多区咧晚上亦都见到有大批市民聚集，并且咧系燃点起蜡烛悼念噶。其中旺角咧大概八点几左右啦，咁啊朗豪坊外面咧嘅高峰期估计咧系至少有300人聚集噶，以年轻人咧就系占大多数，佢哋手持蜡烛啦，不断咁样咧就系高叫反修例口号，更加咧首次出现咧呢一个新口号咧就讲到话香港人建国。至到晚上九点几咧，悼念活动结束之后咧，有人就冲出马路，以围栏啦、雪糕筒等等嘅杂物咧，就系堵塞住呢个亚皆老街嘅多条行车线。期间咧，突然有十几名嘅便衣警员出现啦，首先咧就制服咗两名男子喺地上，咁啊人群中亦都有人咧系向便衣警员咧系投掷呢个雪糕筒等等嘅杂物啦，有警员咧头部系被击中受伤噶。咁有便衣警员咧，亦都系随即咧上前向呢一个嘅人士咧喷呢个胡椒喷雾啦，及后亦都有多名嘅防暴警察到场增援，并且举起蓝旗，要求所有市民咧就系返回行人路。现场消息就话咧有四人咧系被警方制服同埋拘捕嘅。 咁警方咧事后亦都发稿就话啦，制服旺角堵路嘅疑犯时候咧，有疑犯咧就反抗警方嘅拘捕，亦都有人咧向警员投掷雪糕筒，警方一度咧系使用最低嘅武力，包括咗胡椒喷雾啦。又话咧，警方制服咗部分疑犯之后咧，亦都有人一度冲向前咧就靠近疑犯，现场嘅警员咧随即系要求佢哋退后。事件中咧有一名嘅警员头部同埋手部受伤嘅，呢一个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立法会寻日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咁但系表决之前咧就爆发混乱，三名嘅民主派议员两度投掷恶臭物品，咁啊会议更加一度咧就由会议厅转到咧就会议室召开噶。主席梁君彦腰斩咧就系议员嘅发言。咁啊，条例草案最终喺一片混乱之下，以41票赞成、一票反对底下咧就获得通过。條例將會下個星期五，即係12日咧就刊憲生效。立法會秘書處同埋建制派議員分別咧就事件報警噶。今日警方同埋消防員到達會議廳同埋會議室，一度咧就係搜證。咁啊，消防員指出啊，發現咧就係啡色液體同埋昆蟲屍體，但係咧就沒有有毒嘅物質。咁啊，警方指出啊，事件若果涉及咧就係刑事成分嘅話，不排除咧就會採取拘捕嘅行動。梁君彦在会后对三名的议员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说到有七名的工作人员就被物体就是浅中的。在辩论一开始的一小时之后，昨天的时候，议员陈志全和朱凯迪突然之间冲向这个主席台，两个人手持示威牌的标语。咁啊，陈志全咧就另外亦都仲有一个竹箩，咁啊朱凯迪咧就攞住一只嘅玻璃杯，咁但系两个人咧遭到咧就系保安嘅拦截噶，咁啊推撞期间啦，朱凯迪将玻璃杯之内嘅啡色液体咧就倒出噶，咁啊陈志全咧就将佢竹箩入边啊放喺前排嘅议员座位附近，嗱入边嘅啡色液体咧亦都系浅咗出嚟噶，发出咧就系阵阵嘅恶臭，咁啊代主席当其时李慧琼咧就随即将二人咧就赶离场，并且咧就只因为有人喺会议厅之内投掷不明液体而暂停会议噶，咁有建制派形容，咁啡色液体上面有白色嘅虫，怀疑咧系粪便，咁更加指啊，较上一次议员许智峰所摘出嘅臭蛋啊，腐烂盆栽就更加臭，质疑咧系肥料啊，系上一次咧就系用剩嘅。咁陈志全咧又解释到入边到底系啲咩嚟嘅，咁佢就话到啦，佢并冇咧就系投掷液体，咁啊话到啦，液体浅出嘅咧就系因为保安员咧就阻留，咁而朱凯迪指出啊，呢啲臭味嘅液体咧主要咧都系一啲生物嘅废料咁讲嘅， 生物废料，即系有机废料， 有机啊 ，organic 嘅。 唔知道，我都唔敢。如果我喺現場，我唔敢去細心咁去， 直頭應該行遠啲啦。 驚驚啊！真 係，係 《東方日報》嘅報導嚟㗎。 唉，真係唔好啦，自己都整到臭啦。 係啊， 唔好搞啲乜嘢。好啦，轉睇下呢一個《星島日報》咧，《星島日報》嘅內頁港文咧就有一則佢哋嘅獨家消息，咁係講到話反修例風波咧，自去年嘅六月至今，警方總共拘捕接近有9000名。嘅示威者嘅，咁当中超过1700人咧系被落案起诉，被捕人士当中咧年纪最细嘅就只系得11岁，为咗应付啊系多到咧，哇，即系数唔到咁多嘅示威案件啊，咁啊律政司刑事检控科旧年咧就安排分科五，即系特别职务系专门处理。威胁公众秩序同活动同牵涉电脑网络罪案，并且咧系增派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以及系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系加入咧特别职务组，希望能够系加速检控程序，以免咧系将案件堆积。咁前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咧就不满律政司喺针对示威者投掷汽油弹行为，就只系以纵火罪起诉示威者，质疑检控决定过轻，建议律政司可以仿效美国当地检控部门，改以企图谋杀呢个罪名去起诉咁话，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内页要闻版佢哋嘅独家消息。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咯，讲到咧就系六全流疑似咧系粪渠播毒啊，近百人疏散嘅。 咁本港咧，寻日新增咗六宗嘅确诊啊，累计个案咧已经去到1100宗啦。除咗五宗由孟加拉返港嘅香港人咧嘅输入个案之外咧，再有一宗系本地个案嚟噶。最新嘅确诊者咧就系居于沥源村六泉楼嘅72岁老翁，佢曾经咧喺星期一即系一号嘅时候咧就做过病毒检测，但系结果咧系呈阴性嘅。至于星期三6月3号嘅时候咧，就因为发低烧咧送入威尔斯亲王医院，并且咧喺琴日咧系确诊噶。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由于老翁前日先至出现病征啦，相信咧系较迟发病嘅，所以咧就出现咗阴转阳嘅情况，系可以理解嘅。因此他就呼吁了所有病毒检测为阴性的住户不能够掉以轻心，在未来14日仍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有不舒服就要尽快求医了。至今收回大概1200名六泉楼居民的样本樽，全部结果都是呈阴性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中心就会在两星期之后再帮所有六泉楼的居民做多一次病毒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仍然是追查的时候发现六泉楼手中的确诊个案涉及了一对居于8楼12室的夫妇，昨日确诊的老翁就是星期二确诊56岁女子有关系的，分别都是居于11楼和10楼，分别都是12室，显示住这个12号室已经有3户是确诊的了，再加上共用厕所排气喉的10号室，还有在7楼也有住户是确诊，令到专家就怀疑六泉楼12号室是出现了这个粪渠气候播毒的。由于昨天再有12室的居民确诊，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就说了，不排除这个的喉管是另一个传播途径，由于10和12室的粪渠连接是有一个共用的气候，所以安全起见，卫生防护中心就决定紧急疏散10和12室单位的居民，令到这个的房屋署是给他们可以做一些详细的检查的。紧急疏散的居民就涉及了近百人，并且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的。这个是来自这个经济报告报道。 好了，再看来自信报的头版报道，讲到就是一些国际客运的问题。美国运输部星期三下令自6月16号开始停止中国4间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美国之后，中国民航局昨日随即就公布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安排。由下个星期一即是8号开始，早前停飞中国客运航班的外国航空公司可以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每一个星期营运一班往来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变相就为美国航空公司复飞就开绿灯的。事实上，随着就是中国新冠疫情好转，美国航企上个月已经有意恢复就来往中国的载客航班的了，但一直就未获得批准，促使就美国政府就出招施压。中国民航局同时宣布实施航班奖励和熔断的措施，复航之后同一个的航线航班入境之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旅客人数若果连续3个星期都是零，即是没有的话，可以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围之内增加每一个星期一班，即是每一个星期最多可以去到2班的。熔断措施方面，若果就是航空公司同一个航线的航班上入境之后检测呈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将会就暂停该公司的航运的一些线去到就是1个星期，若果10名旅客是呈阳性的话，暂停该公司的航运可以去到4个星期。熔断结束之后，航空公司才可以恢复每一个星期一班的航班，都有很多的规矩大家要留意住。对于美国向中国航空公司下一个叫做禁飞令啦，今日禁止他们入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咧，寻日就表示啦，中方今日得到十分遗憾，并且透露中国民航局正在同美国运输部进行严正的交涉。咁啊，此前啊，双方一直咧就两个国家的航班安排保持住密切的沟通，本来已经取得咗一啲嘅叫做安排进展噶啦，而家中方亦都咧就已经啊宣布政策调整，希望美方咧就唔好为解决问题制造障碍咁讲噶。以上嚟自信报嘅头版。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然家系身处咧就系英国嘅伦敦啦，但系佢都挂念香港嘅乐迷啊！今次同 Far East Movement 嘅合作好成功啊 ！Karen 莫文蔚。自从 Far East Movement 咧凭住 Like a G6 走红之后咧，每年都会同亚洲顶尖儿嘅乐手合作。今次拣咗 Karen 莫文蔚啊，新登场占第十位 ，Let the Future I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Barbie。 Good morning 啊，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嗱，今日星期五，系咪可以轻松下？ 系啊，准备迎接星期六日啊嘛。 系啦，咁啊，轻松下嘅话呢，咁就最紧要系可以咧令到自己得益啦。咁啊，如果系要轻轻松松有多啲时间嘅话呢，我就会入厨啦，入厨乐啊。 煮下 几味。你哋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 我就麻麻地啦，我中意等食。 咁咧，你可以叫奶奶煲啦，爸比 系啊，或者妈咪煲啦， 系啦， 佢哋好乐意噶，系啊。 咁你都系叫你妈咪煲好啦，唔好叫奶奶煲。 系啦， 如果唔系你真系，唉，真系唔好啦。 多嘢听啊！ 系啦，好嗱，咁咧，边个煲都好啦。咁咧，今日咧，我话梅准备咧，就同大家咧介绍一款嘅汤水啦，系可以啦，系补下我哋嘅脾胃噶。 哦，几好、啊。 咁呢样嘢有几好啊？ 好话脾胃唔好啊，健康啲个个都好啦。 我都未讲过精髓喺边，你就知几好啊？ 你预告咗补脾胃，嚟 啊！真系啊，补就业啊， 补就业都 OK 喎、 啊。食咩可以补就业、 啊？我都想知啊， 食咗人戚居啊！嗱，我咧点解要讲话补脾胃呢？因为咧同呢个疫情都系有关噶、 嗯。 原来咧有好多嘅专家咧，佢哋咧有一啲嘅反应啊，就系啲临床嘅实证咧，俾佢哋见到啦。喺呢一次嘅新型肺炎当中啦，就发现啦有一啲嘅病人咧。比较偏多数咧，病人咧，佢哋有一种嘅情况出现喺身体上，就系、是、譬如话伸条脷出嚟睇下，嗰、那个咧脷胎好厚啊，系、 哦、 啊，比较多脷胎咧，同埋脷胎咧系有好厚嘅情况啦。咁、嘅话咧。咁其實呢再加埋我相信大家有聽過啦話呢有呢一種嘅如果你中咗招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呢係呢會令到你有肚屙嘅、 哦、 即係話呢係會伴隨住有嗰個胃腸道嘅症狀㗎。咁呢在於呢個中醫嘅角度啦即係脷胎口啊腸胃腸道嘅症狀啊。咁其實呢係同一個字有關。就是湿、 哦、 所以呢就要去湿了因为湿又有湿热和寒湿的分别的、好了那你要去湿呢那就可以要先补了你那个脾胃因为脾胃就是管这样东西、所以补到你的脾胃呢那就可以提升你的抗病力咁又真係可以加强我哋嘅抗疫能力啦係咪呀 哦有关系嘅。 係啦嗱而家先讲几好喎咁咁嘛。小白吓。 係係係。 好嗱呢、這个汤水呢就益脾胃啦係咩呢黄芪、党参、 白术、陈皮、云苓、生姜、红酒、瘦肉，整埋一齐食，煲完之后就加少少调味，盐调味，搞掂。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好啊，梅姐，今日 #系祛湿有助抗疫力，靓汤补。 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挤塞，排到彩虹村噶。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就排到太古城啦。咁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啦，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排到去南昌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在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排到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 Mega Box 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津桥。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繁忙，咁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四期。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怎形容 Gimme Five 呢？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幾難忘嘅經歷，喺個餐廳忽然間咧有四五個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嚇！ 咁其中一個人咧見到係有白 才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啊，我哋嘅金融界嘅朋友啦，咁啊，温冠伦新嘢，咁啊，佢咧就系嚟自啊呢个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啊财富管理策略师，系啦，新嘢早晨。 咁多早晨， 早晨啊，新宇，喂，睇下大市先啦。咁啊，港股咧四连升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有冇机会咧再去啲高啲嘅水平咧？ 系啦，我哋见到上个星期就因为啲政治消息啦，业绩急拆完咗之后咧，然之后见到呢个星期咧都系啊好多资金咧去追捧翻一啲落后股份，特别系几个板块大家炒开嘅，例如系啊即系生物科技啦。物管股啦，甚至係即係ATMX 等等呢啲啦。咁其實市場上資金係有嘅，但好明顯就係話係炒股不炒市。咁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其實過去嘅個零兩個月咧，都係不斷係相對徘徊緊，就係話去到差唔多高位就係24,800，又有阻力；去到下面就係22,000+、23,000+，又有支持。咁我覺得呢個格局咧仍然都係存在嘅，因為都係待變當中啊嘛。咁可能等緊，嚟緊幾個月即係世界或者香港嘅一個大事嘅結局出現啦，所以都係炒股不炒市會好嘅。 嗯，咁啊，今日咧，听众陈生咧就问只咧2342啊，京信通讯咁啊，陈生咧就三个一攞货嘅，咁啊，现价位咧都有少少微利啦，咁啊，问下新年应该点去操作啦？ 首先我哋可能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先去考虑下佢嘅基本面啊，咁啊呢间公司我哋究竟系想长揸定系短炒？咁如果即系陈生系谂住啲长揸嘅话咧，咁就要即系睇翻佢嘅 valuation 啊，睇翻佢嘅呢间行业啊，呢间公司嘅发展嘅前景。咁啊，京信咧，咁始终系喺 5G 概念入边咧，系为数几只就系展望前景都系唔错嘅。咁见到过去嘅三年同埋好多券商嘅报告展望三年咧，其实平均嘅一个增长应该都有10%+嘅。咁啊嚟到呢个价位，其实就要再等待究竟嚟紧嘅可能半年报啊，或者系嚟紧一年嘅报咧，会唔会系真系显示到佢真系每年嘅盈利都有所增长？咁系有充电嘅空间嘅。咁啊，相比起例如铁塔啊或者552等等呢啲咧，咁啊呢只嘅市值相对比较细。咁如果佢真系发展起嚟咧，咁其实就即系利润都唔错嘅。嗱，始終就話我哋基本面都係要留意翻佢唔同時間嘅佢嘅即係財務嘅報表出嚟啦。咁啊，短期咧，咁啊，陳生可以睇翻即係短期嘅技術面。如果唔跌穿2.9呢個支持位嘅咧，咁其實可以暫時繼續持有嘅。咁啊，例如嚟緊見到半年報個即係業績又好啊，個大市又好啲啊，或者係呢個板塊，咁啊見到呢個板塊其實過去兩個月都冇炒嘅，咁啊見到其他同業嘅股份都炒起上嚟，咁例如可能升穿嚟3.3啊，都係加少少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宇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新宇，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CIBS 扮靓天才， 我哋有扮 喺 CIBS 平台，你想讲咩都得。 靓系要睇外形啦，睇形状啦，睇线条啦，睇配合啦。 有讲靓嘅节目，又有讲食嘅节目， 赢一世食一世。 其实食物味道可能都带住我哋一个人生故仔，鼓励人嘅一个方法。 Voices from Hong Kong， 唔同族裔嘅人都可以发声。 I'm Nancy， an Indian raised in Hong Ko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入边啦。咁啊，今日啊喺我哋电话侧边咧，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韩游团长啊 Joyce 喺度。早晨啊 ，Joyce。 早晨啊，大家好啊！ 你好啊，上个星期嗰啲地方咧带晒啦，因为我哋将好多嘅韩剧入边取景嘅地方咧就mark 低晒啦。原来嗰啲嘅地方咧都系非常之正嘅旅游点嚟嘅，亦都可以俾我哋香港人体会到咧就系唔同地方或者唔同时空嘅韩国咧系点样嘅。咁但系咧韩国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噶。今日有冇啲特别啲嘅可以介绍俾我哋？特别咧我有个提议啊。因为咧最近即系抗疫期间咧，大家都坐得太多啦，即系少咗运动啊嘛，系咪先？虽然而家即系啲运动场可能大家又会多啲机会去到做运动啦，咁啊，但系都想咧就系喐翻多啲嘅。有冇啲可以俾我哋喐到舒展一下筋骨嘅旅游点啊？待定喺袋咧？ 其实咧我都觉得系嘅，我自己身边嘅朋友都系一系咧就其实真系坐喺屋企太多。 一系咧，其实就系一有时间或者系嗰个情况 OK 啲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会走向去想行多两步或者做多啲运动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好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咧，其实咧，除咗去食买玩嘅旅行之外咧，其实咧，个旅程里面咧，包括一啲轻量嘅运动嘅行程咧，其实咧都系唔错噶。 系轻量嘅运动啊，即系有啲乜嘢轻量运动咧？缓步跑 系啦嗱。嗱，咁有啲人係啦，有啲人咧就中意，可能如果佢喺首爾嘅，中意跟住個漢江踩下單車啊，緩步跑啊，咁、哦、可能感受下城市氣息啦。咁如果假設係想話哦，再複雜少少或者有啲特色嘅話咧，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例如咧喺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會有一啲叫徒步式嘅旅遊方法嘅喎、 哦。徒步式旅遊方法即係俾大家去到一路行一路旅遊咁樣噶。 冇錯啦，咁其實呢我哋除咗你話哦，你話行路，咁係咪同行山有冇關係啊？其實呢韓國呢其實好多山行嘅，好、多登山小徑，係啦，咁程度呢由我哋好可能行家樂徑嘅程度啦、甚至乎係一啲 BB 班係啦，同埋去到一啲可能要專業即係要專業裝備去行嘅呢都有。咁但係呢除咗呢啲之外，有啲人未必可能可以向上登向下登得咁犀利㗎嘛，即係你知啦， 係 啦，咁所以其實咧，有一啲地方咧，特別係我好想同大家推介咧，就係濟州島。 濟州島。 係啦，係啦，濟州島咧，其實咧係一個簡單嚟講就係爆出嚟嘅地方啦。咁、因為佢嘅地質同埋佢嗰個嘅天然資源嘅關係咧，其實咧佢係除咗話揸車旅遊之外，即係駕車旅遊之外咧，其實係更加適合咧係用佢哋做徒步旅遊嘅。 哦。 咁所以咧， 但係嗰度啲地方咁大咧，如果我徒步，会唔会好辛苦啊？侧边冇咩支援咁样噶，其实 系啦，嗱咁大家都会谂到辛苦啦，或者支援啦，住喺边啦，食啲乜嘢，呢啲都系咧最常会遇到嘅问题嚟嘅。咁喺济州里面，其实十几年前咧就有一个嘅老师咧，就将济州岛嘅唔同嘅地方咧就勾画出嚟咧，就系、变成一啲叫偶来小路奥咧嘅一啲嘅地方。 偶来小路啊！ 冇錯啦，咁偶來咧，奧咧咧，其實係一個濟州島嘅方言嚟嘅。其實咧就意思就係講緊話，哦，就係由大街通往去每一個屋企門前嘅狹窄嘅小路。其實佢哋當年咧就係想有個意思就係話咧，從小路咧或者可能從唔同嘅道路咧都可以意味住咧可以通向世界各地，都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人同埋事嘅意思。 哇，都幾有意思喎、呢個。 是啊，所以其实呢佢所谓嘅偶来小路或者徒步旅行呢，其实是勾画出嘅唔同嘅地方呢，其实呢有平路啦，亦都有市区嘅路嘅，唔会话随即係大城市嘅、而佢每一条路呢都会有佢嘅特色，係啦，即係有啲可能都会去近海啲嘅、有啲呢就可能会近某啲嘅乡村，有啲可能都会去路边，我哋成日都会去可能睇花啊，睇秋叶啊，甚至乎睇芒草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主要嘅道路，咁、但係呢因为佢哋偶来小径咧系官方已经系划分咗出嚟嘅一个徒步小径嘅地方嚟嘅、所以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标示啦，甚至乎咧去行到某一啲嘅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嘅旅客中心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 哦，即系其实成个已经咧系整到好靓嘅一个小径。 冇错，我唔可以话佢系一个整到好靓嘅小径，但系我可以话佢系有一个地图。可以划分，例如我系路线一，我原来我中意行系西归浦，咁我专系拣呢个路线一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咧去睇到某啲嘅风景。好啦，咁例如咧，好似我哋去想去行牛岛某一条路线啦、其实咧都会系好清晰咧，喺个地图度话到俾你听，哦起点、终点中间会见到啲乜嘢嘅景象或者景物，有啲咩嘅spot。咁路径系大概系几多嘅时间几长，其实都好清楚嘅显示俾你知，即系边一啲路其实佢勾画出嚟，如果可以去做偶来小路咧，其实真系可以系助你做健行嘅方式咧去旅游咯。 哦，我知道咧，其实有啲嘅国家或者香港啦，佢哋喺个行山路径上面咧都会不断咧有啲指示牌，例如可能你行路线一嘅，佢就不断咁上下时候。就会话插个牌喺度，路线一，跟住有个箭仔，你就系咁跟住佢。譬如牛岛咁样，会唔会韩国呢啲路径都有写住咁，等我哋唔会荡失路啦。 会噶，其实咧佢系佢咧就唔会话有好多特别大嘅路牌嘅、但系有时咧佢哋咧，因为佢哋偶来小路咧会有个标志，好似个马仔矮脚马嘅标志咧，咁佢有两条丝带嘅，咁佢咧就会有一条红色同埋蓝色嘅丝带咧，都会系喺唔同嘅地方咧会系绑住咗啦，或者甚至乎系一啲嘅路牌嘅形式咧会系竖立喺某啲嘅地方，就令到你知道除咗睇地图。 睇可能個 map 即係電話嘅地圖之外咧，都可以從住即係地點不同嘅地方都會有類似呢啲嘅標示咧，令到你知道我自己行緊個地方係方向係啱嘅咯。 哦，咁啊，即係唔使驚話又蕩失路又剩啦，呢個就一定。 係啊，同埋因為其實因為經過官方去真係檢測過可能路線嘅即係 mark 出嚟嘅路線啦，即係話其實代表嗰個地方係適合做健行嘅、 啊， 而且中間其實你隨時如果假設你唔即係我唔想再行啦，其實隨時好多地方都能夠搭車或者伸手就可以截到車。 哦，咁啊， 當然有啲地方係即係比較高啲啊，或者可能自然國家公園裡面嘅嘢咁就係例外啦。但係有好多嘅地方都係同我哋平時去開嘅地方咧係即係城有啲係比較即係市內一啲嘅感覺嘅，有啲係比較係大自然啲嘅感覺，其實都唔會話特別係危險咯。 嗯。咁嗱，头先介绍咗一条咧，就可以譬如去牛岛噶啦。咁嗱，如果听众咧有兴趣嘅，想自己再揾多啲唔同嘅韩国方面嘅行山路线，咁就有啲咩办法咧？ 嗱，其实咧济州岛嘅官方网页咧，其实咧特别咧，除咗佢哋个旅游网页上面可以揾到呢个牛来小路个地图之外咧，其实本身牛来小路咧呢个计划咧，其实佢哋自己都有专属嘅网页噶、 哦， 有齐晒咁多种嘅语言，咁、亦都有唔同嘅，即系可能路线一啊，路线一至到廿一， 路线一至到二十一，咁都系都 系 有呢啲，譬如好似牛来小路咁样嘅形式嘅，去到俾大家行嘅。 冇錯啦，而咧中間咧有一啲，因為其實我喺兩年前出咗本書咧，咁我其實我都係有去行過啲嘅牛來小路，咁、我上年咧都有去到佢哋牛來小路十週年嘅徒步大會嘅十週年嘅開幕 徒步大會添啊，佢哋有 係啊，有㗎，佢有個健行，因為其實佢裡面咧都有好多即係元素咧，除咗係即係鼓勵唔同嘅人健行啊，同埋用健行嘅方式去欣賞濟州島之外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嘅慈善嘅部分嘅。咁所以上年佢哋十週年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去到佢哋嗰個嘅開幕嗰個嘅健行大會，係啦。咁我都係又行咗新一條另一段嘅牛來小路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喺就算係你去計劃行程嘅時候咧，其實喺地圖上面咧，有時你都會發現你嘅行程可能都會同牛來小路咧啱啱重疊嘅。咁、我就可以俾咗大家建議，就係如果假設你出現呢個狀況咧，你就可以睇下會唔會係喺呢啲嘅期間，我直頭可以嗰日我安排到，我唔需要去即係預約車或者係去搭巴士，不如我就將我可能會去嘅景點，順便同我嘅牛來小路重疊嘅地方咧，將佢連成一線，就可能行一段。可能景点与景点之间偶来小路咯，即系你唔需要俾一个咁大嘅负担啊！我系咪一定要行四至五个钟？唔需要噶，可能佢中间有三至五个景点，或者可能三至四个景点，中间包括一啲可能路经一啲嘅餐厅或者系一啲嘅地方嘅，你将佢连埋一齐，咁其实你就可能已经完成咗某一段嘅偶来小路啦。 啊，呢个都几好嘅一个玩法，即系自己计划嘅时候咧就周长少少，咁都可以咧同一时间又悭咗我哋嘅时间啦，亦都可以咧就令到我哋体验到更加多唔同嘅。韩国呢一种叫徒步旅游、哦， 冇错。同埋咧，我想话多一样嘢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咧，我谂大家除咗济州嘅牛来小路咧，我谂大家除咗中意韩国之外咧，都会中意日本噶嘛。我谂大家都饿咗好耐啦。其实咧，济州岛嘅姊妹城市，佢牛来姊妹城市咧，九州咧都有九州嘅牛来小路计划噶。 诶，喺九州边一度咧？北九州定系福冈嗰边啊？ 啊、福冈县都有啦，福冈县啊、大份县啊，甚至乎系红即系呢个嘅红本啊，系啦，鹿儿岛咧、紫竹嗰边咧都有咧勾画咗唔同嘅呢个嘅牛来路线嘅。虽然佢唔会话好似济州岛咁样环岛，因为个地方嘅即系个地方嘅大家嘅唔同啦。咁、但系咧，其实喺九州嚟讲咧，九州可能你福冈都已经有三条啦、有三条路线系叫做系九州嘅牛来小径。咁另外我哋最熟悉可能睇去到鹿儿岛都会去紫竹嘅，都会浸温泉嘅。因为我之前都去过鹿儿岛嗰度去紫竹啦、啊，去雾岛啊。咁其实咧，原来咧紫竹同雾岛，因为佢嗰个地方嘅关系咧，都好适合咧去健行嘅。所以咧，其实当局咧都有勾画到有一条路线咧，原来咧喺紫竹同埋呢个雾岛咧都有呢个嘅牛来小径。 咁啊一路行就有一路一啲可能历史嘅文化或者系好多嘢俾大家体会，慢慢欣赏下咁样嘅。 冇错冇错， 非常之好。咁大家咧喺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啦，咁啊啱啦，而家未有得出发住咧。做定啲功課先，咁到時一有嚇機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即刻攞翻自己嗰啲功課出嚟咧，決定自己嘅行程啦，係咪？

即系因为自细咧，我哋去买玩具咧就会俾家长闹嘛，买文具咧。就好似好啲咁样，但系好多文具都好好玩噶嘛，所以我到一把年纪都知行文具店嘅。 我都系啊， 系啊， 哇，真系如果喺嗰啲大嘅百货公司咧，嗰、那个文具部咧够阔够大嘅话咧，啲种类又多，即系行你 啊， 三个钟都得， 即系可以买埋好多。无聊又唔会用嘅嘢啦， 我会用嘅，我会逼自己用嘅。 系啊，我买咗个嗰啲咧，即系万用刀啊， 万用刀 office 用嘅万用刀， 文具 啊，剪啊，螺丝批啊，但系佢会弹个指南针出嚟，之后俾你用嚟睇风水嘅咧。 嗰盒嘢系咪我送俾你？ 唔系嗰盒啊，我买嗰把廿年前买嘅啦，系、哦、啊，到而家用紧啊。喂，咁啊，另外咧， 喂，咁但系讲呢个文具银行做乜嘢啫？ 文具银行咧，原来咧就有一个即系文具教育嘅展览同埋导赏啊。 哦， 系啊， 喺边区有冇话？ 冇，咁即系因为咧，其实咧呢、這个收藏家咧就系、是、啊，咁开始咧收藏呢个文具啦，咁样啊，发觉咧好多啲儿童啊、基层嗰啲咧，佢真系未必够文具用噶，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捐赠咗文具咯。 咁、佢就可以送翻俾或者系转赠俾啲基层家庭嗬。 系啊， 留意呢个系日常八点半系咪？ 冇错啦。咁、去到今晚十一点咧，夜广场咧，哇，好似侦探片咁啊，叫做病毒追凶。 病毒追凶啊！ 系啊，咁啊嗱，有好多人咧将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啊，我唔知佢呢个新型咧 系 几时先至变咗个旧型噶啦， 唔好问啦， 咁鬼耐系啦，咁啊有攞嚟同沙士比较啦，咁啊究竟咁多种唔同嘅即系测试咧，佢哋准确度有几多咧？咁样啊，同埋而家成日话要研发呢个疫苗啊嘛，又遇到咩阻滞，同埋进展又如何咧？今晚咧十一点都可以睇下呢个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噶。 好，多谢晒刘启新，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话：，昨晚维园嘅六四烛光集会虽然被禁制，但仍然有唔少市民出席。加上喺全港十八区都有市民自发参与悼念，佢认为已经达到原本希望嘅效果，亦都证明香港人仍然团结，一同参与悼念。李卓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感觉上昨日的悼念集会和以往不同，因为今次集会是在过去一年反修例运动之后进行，加上港区国安法即将立法，港人以往参与悼念六四集会，心中会想起八九年六四发生的事，但今年就是想到香港的未来，感受更加切身。对于昨晚的集会，有人高叫反修例和港独等的口号，李卓人说会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既然大家不希望中共以言入罪，支联会就更加不应该限制其他人的言论，而且昨晚虽然有人叫不同的口号，但并没有影响集会进行，亦都没有令到集会变质。西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事发在朝早六点几，一架私家车驶至惠民路近西贡游泳池对出的时候，撞到一名正在过路的七十几岁男子，他昏迷送院抢救，其后不治。美国多个城市连日有民众示威，部分演变成骚乱。司法部长巴尔归咎有外国势力和极端分子煽动暴力。巴尔在记者会说，有证据表明反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以及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涉及煽动和参与暴力活动。另外，巴尔又为警员日前在白宫外的公园清场驱散示威者辩护。总统特朗普在清场之后由白宫步行往圣约翰教堂，拎住圣经拍照。巴尔说，在特朗普决定前往教堂之前，就决定在公园清场，并扩大白宫外的封锁范围，两件事并没有关联。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在六十日内提出建议，寻找方法打击在美国上市但不遵守适当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以保护美国投资者。 特朗普在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国从美国市场占优，但部分公司未能够遵守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规则，行动违背美国法律的透明度，为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是时候采取相关行动阻止制止，已经是指导包括财长努钦、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和证券和商品期货交易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金融小组向行政部门提议，在未来两个月内采取行动压制某些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路透社报道，国务卿蓬佩奥将会警告美国的投资者留意中国公司的欺诈会计行为，以令全球的交易所收紧针对中国公司的规则。蓬佩奥又赞扬纳斯达克交易所最近收紧上市规则，令中国企业上市难度加大，说有关决定应该成为世界各地其他交易所的榜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朝早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8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6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1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6；美团点评162.2，系跌1.9。中国移动54.4，跌1毫；友邦保险71.25，系升2.5；银河娱乐55.65，跌3.5；中国平安81.3，跌7毫，系升7.5；中国飞鹤15.2，升2.2；渣打集团41.8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9.1，瑞士法郎0.956，加元1.35，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3点，跌82点。港金现价报1585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97美元，卖出17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而系一带车多噶。讲多次啊，就系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系正常冇龙尾噶。咁但系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收费广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返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的。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码头涌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段挤塞，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出返去旺角啦，落去宏照道嘅支路都系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啦，龙尾接近白沙湾码头噶。荃湾路出返九龙 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慢车啦，龙尾去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啦，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系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咧，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咧，就系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边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最后呢二十分钟嘅节目时间啦，今个礼拜嘅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点下人数先。 阿 O 喺度啊， 咦好嘢、啊嗯， 小白都喺度啊， 芭比都喺度啊， 咁我鹏仔都喺度，咁但系咧，我哋打一阵咧就会多一位朋友翻嚟嘅， 点解啊？ 因为咧六月呢一期咧，我哋就可能都抗疫抗到闷闷地，大家都。系啦，啊，正極思動咧，咁啊，搞啲咧安全啲嘅啦，安全系數高啲嘅啦， 系 唔好走得咁遠啦。咁所以咧，就喺二台咧各大節目咧，就啲主持人咧就互相穿梭啊。咁啊喺唔同嘅節目咧，都會咧有另外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去到嗰度咧做呢一個嘉賓啊，又或者喺出現喺佢哋嘅節目環節當中。咁我哋晨光第一線咧，就係撥咗呢一個時間，就係星。星期五，一年五个星期五的我的享乐时代呢，我们会呢腾空一个位置出来呢，就给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呢来到晨光第一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他们有什么享乐时代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饮饮食食啊，或者买东西啊，这样啦。以下来这一位呢，今天这个第一次出现的呢， 打头阵。 是啦，咁呢位朋友呢，我都曾经呢係 领教过佢。 领教过佢真係一世，我会讲一世嘅，真係真係佢介绍我去食嗰个日本餐，我真係一世都会记住佢。 咁究竟呢位朋友係边一个呢？ 係呀，好听下。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第一线嘅我的享乐时代，喂，今个礼拜开始咧就有啲特别嘅搞作嘅，小白 系啊，我哋 你又知系 好多唔同嘅，梗系啦，坐喺我前边啊嘛， 咩啊？我想讲你知唔知有咩特别啊？呢个环节 哦，呢个特别啊，咁啊，不如你讲下啦，朋友， 梗系啦。等我講啦，得我先知嘅啫，係我搞出嚟嘅。 係 咁，總之咧就 逢星期五今个礼拜开始下，只系一年五个礼拜五。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我啲享乐时代咧，就将呢一个宝贵嘅时间咧，就系、是、加入我哋其他二台节目主持人。听下佢哋咧有啲乜嘢嘅享乐介绍？ 哦，期间限定、哦，即系星期五嘅时候就 系啦。你可以用日文讲一次。 期间惊啲， 就系咁啦。好，咁今天咧第一回 系、 星期五出现嘅咧，就有我哋嘅气象。我谂咗好多，我谂咗好多， 系好有气量同埋演技嘅。 系好，再作逢虎嘅。凌子慧， 如果唔系你嗌我都唔理啊！我叫系你咋， 我都知噶啦。 揾阿子慧好、啊，享乐时代唔需要咧解释，即 系 又讲 我哋、啊、都啱啊！我都谂 我哋到底做咩咧？享乐时代唔使、啊、又 冇错冇错，又讲少啲啦。 系啦，佢自己即刻上嚟就踢波可以。 哎，自动波啊！享乐时代、啊、由夜晚嘅师兄祠堂 系。 啊、定係我哋 介紹一次先啊！我係師兄祠堂嘅凌子維啊，係 啊係啊係啊， 係咁提自己個名噶嘛而家。你知有樣嘢近啊咁樣。 咁啊係啊，嗰頭近啊。咁咧反正都係啦。其實嚟到除咗話介紹享樂嘅活動之外咧，我都想即係叫問候下啦。 係啊係啊。 點啊？你過得好嘛？喺師兄祠堂嗰、祠堂裏邊。 幾好幾好幾好，係有心有心。 聽講都好好好波動喎、 你清楚過我啦。你清楚过我啦， 冇咩事，我翻出去先。 各样嘅波动， 唔系，因为你而家好听讲个祠堂以前就话唔俾净系男人入得嘛，而家女人都入得噶嘛。 嗰啲系思潮嚟嘅啫，你见到嘅时候会好多嘢谂噶。 系、咯，所以我咪问你系咪好波动咯、 ？OK 嘅，都 OK 嘅、，manage 到 ，manage 到。 哎呀，咁我哋咧除咗朝头早要听晨光第一线咧，小白 系 夜晚咧。即係實時聽唔到咧，都要係叫做網上重温 啦。要啦， 師兄祠堂星期一至五幾點啊？ 十二至二 嚇，夜晚 係師姐變師兄，而家成日都係咁樣噶啦。 之後都會有啲師兄嘅。 好啦， 係、啊， 聽住啦。總之我哋 好。好啊，好啊，好啊。 我有咩好嘢介紹啊？係咪飲酒啊？ 唔係啊，因為之前咧咪留家抗疫嘅。 哦， 咁咧，我決定咧即係挑戰一樣嘢就係、 你整嘢食啊？ 係啊，挑戰一樣嘢就係將啲冰鮮即係雪凍硬掘掘嘅嘢都整得好食啲。 我想话咧，我收到风咧，虽然我冇面书噶嘛，但系咧，阿凌子慧好似话成日喺面书度开 live， 喺佢日常生活度咧，就系煮嘢食， 整嘢食咯，系、啊，咁因为 夏妙贤咁啊， 唔同，高 level 好多，佢做到退休喎，煮到退休喎，可以， 系啊， 系啊， 你啱起步啫喎， 佢煮到多到可以拎翻嚟请大家食，我唔得啦，因为我食我大食啊嘛， 好，你有啲咩拿手好菜？ 因为 今日讲， 即系嗰阵时买嘢咧，你一次过买好多噶嘛，咁、有啲要摆得嘅，你又唯有买嗰啲硬掘掘嗰啲啦， 冰鲜， 系啊，但系我哋成日咧有一个有个概念啊，就系咧啲嘢啲食材新鲜咧会系好食啲，咁都系真的。但是在香港呢我又觉得有时又不一定即今次有一点扭转、 这样好一点因为、我都是入了脑被长辈洗了脑、 即 结了冰那些呢你在超级市场买的不是新鮮是冰那些呢、其實就是差一皮的了、 比木魚那些冰鮮都挺好吃 啊是啊是啊是那我今次就會 就是比木魚啊 不是試豬肉啊 豬肉 雞啊這些咯、即是它本身 不是很擺得耐的 是不是冰鮮啊 直情那個豬腩呢、是一條個好像棒球棍那麼硬的雪道是啦、啊、跟住冰、不是冰鮮雞直情是雪藏 雞 是啦、但是原來都可以是整得好吃的、 是不是有些步驟啊你有些得着 有啲咩溶雪味啊、雪櫃味嗰啲啦。 如果你要即係唔好有嗰陣雪味，當然你整嗰個方法要係啲濃味啲嘅整法啦。咁我今日咧想分享嘅就係一個焗雞，但係一定嚿雞唔會焗到鞋濕濕嘅方法， 就係用雞髀肉啦。 唔係㗎，成隻雞㗎， 成隻啊雪雞啊。 咁咧你咪即係焗嘅時候咧，你咪醃咗佢嘅。跟住咧，你就即係幫佢查到啲鹽啫。反而咧係嗰個度個焗爐個温度咧係最緊要嘅。 咁因為好熱，熱咗個爐先啦，定還是擺埋只雞入去一齊慢慢熱？ 唔係，咁梗係預熱咗個爐先啦。但係咧就千祈唔好心急。 我想問啦，咁嗰個溶雪過程你有冇做啲咩功夫㗎？ 而家咧有啲叫做新，我都唔知叫唔叫新派。近年啦，興一啲方法咧就係你整一啲肉嘅時候咧，用鹽水浸住佢先。 哦、 就唔知道九個字定一個字，我就冇用呢個方法嘅、比較懶啲同埋簡單啲。 你做嘅工序係點？ 就咁由佢溶咯， 即係室温。 系啊， 就摆喺度先。 你今晚要整嘅，你咪晏昼咪 就好摆定出嚟啦。 系啊系啊，由佢 hea 到佢溶为止。 咁佢当佢溶咗之后，你就正常处理嘅啫。 系啊，洗干净咁样啦，跟住抹干，跟住个鸡你咪搽咗盐之后咧，搽到你觉得够啦吓，咁要自己捉摸嘅，因为每一只盐都坊间太多盐啦，而家粗盐又 你用咩盐啊？ 普通table salt 咋，即係幼鹽。 但嗰啲咧都有啲好勁嗰啲咩阿拉斯加 啊，係啊，有啲岩鹽又有海鹽咁樣，所以你哋自己即係屋企嘅聽眾們就觸摸下。 櫻花鹽都一大扎。 係啊，自己觸摸下你哋個鹽有幾鹹，同埋你哋想食幾濃味咯。 OK。 係啊，咁跟住咧，如果有啲即係中意食啲譬如香草啊，或者蒜頭啊、乾葱啊嗰啲咧，你塞落嗰個雞嗰個腔入邊。咁啊，跟住嗰啲叫做咩百里香啊、乾葱頭啊、蒜頭嗰啲啦，就懟落去啦。 又懟埋入去。 係啦，咁然之後只雞咪搽好咗鹽嘅。 係啊， 跟住咧就放入一個180度預熱咗嘅焗爐。 預熱幾耐啊？要你通常 預熱就睇下佢自己幾多時夠度數嘅啫。但係咧焗咧就焗20分鐘到。 哦， 跟住咧你就可以叉下佢嗰啲最厚肉嗰啲位，雞髀啊嗰啲啦。咁如果都Okay、 一吉就穿得入去嘅啦， 一吉咧佢會飆佢嗰啲汁啊，同埋啲油出嚟咧，係啦，咁你就即係唔好吉得太入啦嚇，即係你知道佢熟啦咁樣啦，跟住咧就較大啲，較到220度，焗多可能5至8分鐘， 就令佢做皮脆啊， 係啦， 誒、欸、好嘢喎、啊，彭爺。 点啊？咁常识嚟嘅啫， 唔系咁小落厨啊嘛，我估唔到你识得佢。 但系 唔 通哦，你搏佢黑晒窿晒啊？ 系啊，咁啊， 有啲人会茶嘢再焗嘅，但系茶嘢焗咧就因为你本身有盐啦嘛。咁如果你会茶，譬如 蜜糖 系蜜糖或者豉油嘅，咁你咪要因住你啲盐唔好落咁多咯。 哦， 系啊， 咁就搞掂啦，食得噶啦。 系啊，几好味添啊，仲要。 哦，咁你个人喜好，你会唔会塞啲咩香草入去啊？ 唔系百里香、蒜头同干葱。 我头先噏佢， 系啊，犀利啊， 塞晒 我完全毫无保留咁 话 俾大家知。 彭爷， 哇，嗰只鸡食完仲唔饱，仲要饭？ 吓、啊，嗰只鸡我食就饱，你食边度饱啊？ OK 嘅， 你有食咁多嘢咩？而家 佢食好多嘢，唔系 食少咗好多啦。 系啊， 以前佢厨余收集箱嚟噶嘛。 系啊， 而家有第二个收集噶啦。哦，咁啊几好喎、啊！嗰只鸡而家几多钱一只啊？如果咁样逼雪藏鸡， 雪藏我嗰次咧见到有啲出法国春鸡咧， 哦系啊， 50蚊一只，但系第二只半价。 嗯。 哇！地只半價， 地只半價， 即係75蚊就買 兩隻咯， 兩隻咯， 三十幾蚊一隻。 咁有啲咧，因為佢又會平過新鮮雞或者冰鮮雞嘅。咁、有啲係進口噶啦，即係如果你係新鮮嘢，你唔會突然間係咁雪噶嘛。咁有啲係進口嘅，咁就又各個地方或者來源地價錢都唔同啊，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咯。 哦、幾好喎、啊！呢、這個方法都集低曬未啊，小白？ 冇周圍去啊嘛，之前、 啊、我哋可以再揾啲再大隻啲嘅，咁啊一齊食又得啊嘛。 係咯， 咁啊夜晚師兄祠堂會唔會都煮雞啊？ 唔啦， 就唔煮雞啦， 煮第二樣啦，到時 煮鴨啦，可能 祠堂又唔係佛門咯， 祠堂 即係唔係話一定唔准殺身， 祠堂都 分豬肉噶嘛要， 啊係喎，要分豬肉個祠堂，咁、 啊、 你諗下啦， 整豬啦， 佢頭先咪話有個咩棒球棍咁大嘅肥豬肉嘅， 係 啊肉 煮咗佢咯， 啊好，咁啊多聽。晨光又多听师兄祠堂啊， 多听祠堂啊，紧要、 啊。好啦，今朝多谢凌子华， 多谢你哋， 拜拜。 最深奥。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系一位妹妹啊， 是啊， 小妹妹文文喺唔喺度啊？ 早晨 、文文，欢迎你，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你嚟啱咗啦。 哇，咁嘈嘅，文文你嗰度做咩事啊？突然间吓， 出边有浪啊？吓、 啊，唔系啊？ 点解啊？吸尘啊？你屋企人吓？ 啊，似吸尘喎、 啊，系咯， 系咯， 哦，啊，由佢啦，系，喂，阿文文今日想打嚟我哋做点唱、啊，讲乜嘢啊？ 有好多个人生日， 有几多个啊？第一个边个？ 第一个边个啊？ 五个， 有五个，咁第一个系边个啊？ 自己 、哦， 生日快乐， 几时啊？几时啊？ 听日 啊、哦， 生日快乐，几多岁啊？文文， 六月六号。 八 岁， 唔系 咩啊？ 八岁， 我八岁，八岁唔应该系咁嘅， 应该系点啊？应该系点？演绎下， 应该好老积噶啦，八岁已经 系啦。去边度买？ 系咪八岁 啊？咁样 系啊。 啊， 仲有边个生日啊？文文嚟啦吓。 第二个 ，Daddy， 几时？边日？ 7月7号 啊，佢好记嘅，佢自己六月六号。 系咯，7月7号。我估阿妈生日8月8号。 边有咁巧啊？第三个。 7月23。 真系妈妈生日啊？ 嗯。系咪妈妈生日？ 系啊。 啊，几好喎、啊！全部都喺六月、七月咁，跟住第四个。 跟住大表姐7月29。 哦，7月29，大表姐。跟住咧。 大表姐啊，哦。第五个。 大表姐8月12 就轮到细表姐，你有几多个表姐啊？文文 四个， 有几多个啊？ 四个， 有四个 表姐，哇！ 哦，好嘢， 妈咪嗰 边，哦，系啊， 妈咪嗰边有四个啦， 系啊，咁啊，爹哋嗰边咧， 有冇兴趣叫你妈咪嚟讲下咧？咁样， 系、啊、 文文吓， 文文妈咪。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妈咪， 我唔要啊， 我唔要啊， 妈咪怕丑系咪啊？ 得意，妈咪，妈咪系咪唔要咩先？系咪唔要你啊？ 佢忙紧， 我忙紧吸，但仲话唔系吸尘呢度。 系 咁啊，阿文文啊，你八岁生日有咩生日愿望啊？系咪啊？ 学业进步同埋疫情快啲过咯。 好啊！呢个愿望。 咦，你系小学几年班啊？系咪三年班？ 小学二年班。 二年班， 升三年班咯。 哦，系啊，你系咪15号翻学啊？ 系咪啊？ 即系再下一个礼拜，即系下个再下个礼拜一翻学，系咪啊？ 系啊。 你心情如何啊？ 好开心，好兴奋。 好兴奋。你担唔担心会取消翻咧？呢个 有啲担。 是不是啊？ 担心。 那你会怎样去令到这个担心过去呢？ 放心自己 咯。 是的。 你叻女。 现在开始进入自己八岁的状态了。 是的。 放心自己咯。 啊，你知不知道一种放松自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最好的方法放松自己。好靓的。 是啊。 好靓强的。知道啊。 是什么？ 系吓，唔系 系咩啊？ 就系听住晨光第一线 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咁你又好， 真 系 好轻松嘅， 好放松啊，好嘛吓， 系得我紧张嘅啫。 好啦， 你有首歌要点系咪啊？点 光辉岁月？ 点解系呢只歌啊？ 四个字都识读， 因为 咩啊？ 因为好听咯。是不是 因为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啊、大家都有光辉的岁月、 啊、是 吧是好多谢你啊文文 好多谢你啦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生活愉快啦好唔好啊文文 同埋开到学下6月15号 生日快乐啦 帮阿妈吸尘啦知唔知道啊文文 今年就要拖地噶啦， 系啦， 拜拜， 再讲啦，拜拜， 拜拜， 再讲， 系啊。再講 friend 嚟噶嘛？ 我諗住再打翻俾佢傾傾多陣。 係啊 ，friend 先會。係再講啦，有啲嘢啊，好聽歌啦呢個時間。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生命裏，彷彿帶點唏噓。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是一生奉獻。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啊，一个礼拜咁就过啦、又要等到下个礼拜一咧，先可以再同听众喺空气中见面啊，挂死人咧！ 好彩礼拜日见到啫，呢 系啊，你就系 系 啦， 你三个嘢啊， 系啊， 朝头早 Beautiful Sunday， 系啊， 跟住就到 二台点 钟， 然后天空海阔 几多点啊？ 四点到五点天空海阔， 好啦，拜拜， 拜拜。